晨啊，6:09嘅时间，望一望出边先，16度、啊，都系保持住呢几日咧清凉少少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咁啊，首先啊会同你见面嘅有嚟自二台晨光主持之一达元浩，大家好啊吓。咁啊，头先讲过啦，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空气方面啊，普普通通啦，因为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已经嚟到2022年嘅2月15日啦。咁啊，唔知道寻日2月14日的约会，你嘅约会又点样呢？夜晚咧就冇得出去食啦。咁啊，希望你如果系可以，譬如喺屋企整翻餐好嘅又得。咁啊，晏昼庆祝咗嘅啊又得。咁啊，守住呢一个嘅抗疫宗旨啊，视像见咗面、视像拍拖嘅，咁啊过到关嘅。一又得，我寻日如果真系唔记得咗，点算啊？系有好多人睇你都唔记得咗，或者唔得闲，系咪？抗疫忙紧啊，咁样咁点算啊？今日元宵佳节，今日补翻都得。 晨光每日一格。 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好微妙的，有时候大家可能会估来估去，问来问去，猜疑呢并不是一件好事来的，就是你说有时候大家去到互相很正面的纯粹在感情上面是一个很正面互相调笑的猜疑呢是 OK 的，那些叫做讲下笑嘛，是不是？但是如果去到一些认真的事情，大是大非上面都还是要互相猜疑的话，那就不好了。今天呢就是元宵佳节了。今天早头早呢，其实个月光呢，我头先回来的时候都见到它随着这个西方慢慢落下的时候，都见到它非常之大个。辣到这个元宵佳节的早头早都已经感受得到今日夜晚嗰种嘅开心快活。你谂下，元宵佳节大家就成日可以猜下灯谜啦。今日夜晚咧，大家可以喺网上面猜灯谜，猜咧就猜下灯谜好啦。如果喺任何事情上面仲要你估下我，我估下你，特别一个团队、一对恋人、一家人都仲要咁估嚟估去嘅话咧，咁就辛苦啦。咁就系一个咧，能够令到你好。慢慢进行的方法，这个窍门呢就是互相坦白。 若爱上你怎么躲，人笑我，如我每天总偷偷想你，这应否算是傻？ 在这报仇燃起烈火，但你明了我么？而每一天一天轻轻飞过，谁愿分秒记着我？ 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愿算情爱这样难捉破？ 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现实一天一点轻抚我，为何始终不太清楚？ 再次回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才会每天一点享福。 为何始终不太清楚？但愿你用我接近你更多。谁预算情爱这样难捉摸？哦，长夜里点了星火，由于忆当初， 是我爱你太多， 其实有天一点享福过，为何始终不太清楚？其实有天一点享福过，其实心里有没有？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还有好多，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昨日就过了西方的情人节啦，不知道大家过成点啦。不过昨日以我的观察，很多女士都盛装出席迎接这个咁重要的日子。因为昨日我同我老公晏昼出去吃晏，咁喺条街度呢见到好多女士都着咗佢哋嘅战衣。仲记得寻日朝头早钟哥喺电话度问我，你会唔会着条短裙啊？我就同钟哥讲，我对脚唔够靓，唔会啦。但係原来钟哥真係道出咗个事实来。喺街上面我见到好多女士都着咗短裙仔。而嗰个短并唔系普通嘅短。其中有一个直头短到，唉，我都唔知点样讲好啦。总之嗰一刹那，我拖住我老公，我哋两个只手，大家同时间都好大力咁样捻咗对方一下，因为嗰个画面实在太……唉，你明噶啦，呢、这个都未算夸张。行到转角，我哋见到一个背脊，系完全冇遮冇掩嘅背脊，有个靓女着咗一件大露背，落到条腰嗰度，哇！我都等佢冻啊，你知啦，寻日得14度咋。不过我又明白嘅，情人节一年一次，女士们梗係想扮到自己最靓最吸引㗎啦。但不过当我越行越见到条街嘅盛况，我突然之间停下脚步，照一照镜，见到自己着住件黑色嘅樽领衫，脚踏一对蓝色嘅平底波鞋，我就拧过去问我老公，其实男士是不是都想他的另一半穿得花枝招展一点呢？他想都没想就答我，不会，自然一点好。我穿成这样，他当然会答这个答案啦。他的求生意志都很强的嘛。不过不怕，我又在这里想，我今天穿成这样，接着下来第二天还有元宵节嘛。无论着樽领又好，着短裙又好，希望大家都可以延续寻日的浪漫，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将倾泻触发到山崩，可能跨出半步会特别敏感，可能保守秘密更情难自禁，拉近互堪空猛却窝心，激情握于手里感觉更逼真，友情恐怕面临极强烈震撼，方能身体里面有洪流被困，双方交缠是这么惊心，也同样很兴奋，如果摊开心声，如果搬开理性，如果渐忙里我们单单眼睛都有严重性，我最想隐瞒心境，拒绝承认，坦然死拼，决定承认，不停游荡在你边境，扑朔依然尽兴，如果摊开心声，如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嚟到早上六点二十三分。好啦，今日咧就二月十五号咧，咁啊头先又提多次大家啦，元宵佳节啊嘛，啱嘅，咁啊又系呢一个嘅农历嘅正月十五啦，亦都咧就系二月十五，两个十五喺度，几好啊吓。普遍嚟讲咧，大家都会食食汤圆啊，抢下叫做花灯啊，猜下灯谜啊。其实咧可以有方法啊，等大家可以自己咧就手作呢啲嘅叫做 DIY 嘅手作灯笼嘅。可能啲小学唔知道会唔会整啦吓。好啦，亦都可以咧整下啲环保灯笼嘅。基本上嗰啲材料咧，其实啊大家都系大同小异啊。你可以咧就准备定一啲嘅绳啦、棍啊、笔啊。甚至乎一啲小灯泡，咁啊更加咧又话喂，可以咧就准备定一啲叫做环保啊，又好食又好玩嘅叫做好彩头嘅灯笼，环保灯笼，呢个咧就可以准备埋一啲譬如萝卜啊、饮汤嗰啲匙羹啊咁样，都几得意嘅。准备一个大萝卜之后咧，白色嘅白萝卜，咁啊将个底部咧就铲平咗佢啦，搵一个啱嘅位咧，咁啊可以放蜡烛嘅。 跟住咧就揾個湯羹咧就喺度刮刮刮刮刮刮刮咁樣，不過千祈就唔好整爛佢啦。然後咧，大家就已經可以用竹籤咧就固定啊呢一個蘿蔔嘅位置，畫上一啲得意嘅樣子咧，亦都可以已經搞掂噶啦。除咗呢啲叫做網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又食得又玩得嘅燈籠嘅方法之外啦，你中意傳統嘅咁啊，可以準備定一啲咧就你唔想自己買材料，其實坊間亦都有啲 DIY 燈籠嘅套裝啊。嗰啲 DIY 套裝亦都咧就係叫齊曬啲工具啊，齊埋嗰啲嘅叫材料啊，咁你就可以咧就喺上邊咧就自己做一個嘅。而家咧好多時都係 work from home 啦，不如咧就試下整一個自己手作一個嘅DIY 嘅燈籠，咁啊令到自己可以欣賞一下自己嘅傑作，咁啊更加咧就可以揾好多唔同嘅謎語啊，咁啊寫喺上邊，咁啊同屋企人咧過一個簡簡單單嘅一個小元宵節。如果你中意再環保啲嘅，其實啱啱咧就農曆年啦，有人喺十五嘅時候咧就會拆利是嘅。其實利是咧亦都有好多嘅方法咧，可以就係做出一個又一個精美嘅燈籠噶噃。嗱，方法咧就唔特別喺呢度咧就詳細逐個逐個講啦。網上面你都可以有幾多唔同嘅方法咧，可以教大家用利是包去到整燈籠啦。你都可以提下大家做一啲六角形嘅一啲小燈籠啦，又係 DIY 嘅。即係話元宵節咧，除咗係可以測下燈圍之外咧，仲係一個手作嘅爐作日啊！ 我宁静的下船外，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六零年代。十来岁到城市，不怕那太阳晒，努力在七零年代。发现呀，城市里朋友们不用去灌溉，花自然会开。转眼间那么快，有一个笨小孩出生在九零年代。二十岁到头来不算好也不坏，经过了一零年代。最无奈，他自己总是会埋怨家一派，没有钱在那口袋。哎呦，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呦，笑着天空拍一拍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说大城市比家乡要精彩，闯出去就没失败。只是暴雨袭来，在人生路徘徊，他还看不清未来。笨小孩依然是坚强的，像石头一块，我默守心中所爱。管他上山下海，哎呦，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 九点半中新闻简报之前，揾嚟呢首嘅歌曲，还是笨小孩刘德华加上易烊千玺。 笨小孩。 室外温度16度啊，听听新闻解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何佩文报道新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重申，乌克兰希望加入北约，有关做法可确保乌克兰的安全和领土完整，而这个方向亦加入了乌克兰法例和宪法。泽连斯基又说，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和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北结盟地位。2019年2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确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英国首相约翰逊形容俄罗斯计划入侵乌克兰的证据非常清晰，这是一个非常危险和困难的局面。约翰逊说，军事力量正在俄乌边境集结，各个迹象表明俄罗斯正认真地为入侵乌克兰做准备，但是仍然有时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后退一步。约翰逊呼吁各方进行更多对话，并敦促俄罗斯避免灾难式入侵的举动。他亦呼吁西方国家团结，尤其在推进对俄经济制裁方面。英国外相卓惠斯说，政府非常清楚乌克兰面对迫在眉睫的遭入侵的风险，呼吁在当地的英国公民立即离开。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因应新冠疫情对部分商业处所实施的人数限制，本周稍后将会取消，并计划从下月1号起取消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措施。由当地星期四开始，室内社交聚会人数可增至50人，室外100人。其他处所的室内人数限制，例如餐厅、会议和健身室等，亦进一步放宽。运动会、音乐会的入场人数提高到可容纳量的五成。省长福特说，今次决定是基于该省首席医疗人员、医疗官员的建议而作出，又指安大略省应对 Omicron 变种病毒的表现优秀，可快速实施重新开放的计划。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在各区采样检测污水，针对呈阳性的样本向涉及的住户派发快速测试套装自行检测，识别隐性患者。市民应观看示范和按指示正确使用套装，要等20分钟才可读取结果，时间不可以太长或太短。结果呈阳性应尽快安排进一步检测，快速测试只用作自愿检测，不可以替代强制检测。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 盛世华章耀香港，国剧周末影院呈现 跨过鸭绿江。 三里所的防守只得两排韩军，玉克认为三里所是重要咽喉要道，不能够掉以轻心，更命令骑一师第五团迅速协防三里所。但这个决定是不是真的正确呢？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一个跟我打 打咗未？ 我就打晒两针啦， 我打埋第三针添啦。 打咗，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嘅时间6:36，咁啊，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见到16度嘅气温底下啦，吓咁啊，依空气好咗，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咁啊，低水平嚟嘅。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直播室入边有白元浩之外啦，白元浩打电话俾边个好咧？星期二嘅早上，等我打电话俾阿芭比先。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哇！连续两日咧都系同啲情人有关嘅节日、哦，作为女士嘅你咧，会唔会都叫做开心啲咁样嘅咧？吓、 嗱，我自己咧就唔系非常之受到呢个节日嘅氛围影响心情嘅，即基本上我觉得咩节日都系咁过噶啦。即如果平时都系安安稳稳、平平安安已经好好啦，尤其是呢啲疫情嘅时势咧。其實真係能夠一家人聚埋一齊咧，或者真係同你嘅屋企人一齊咧，唔使有啲咩節日咧，其實已經係好感恩噶啦。 係，都係嘅。咁啊，但係有陣時都要慶祝一下㗎。喂，其實你有冇嗰啲猜燈謎嗰啲傳統習俗㗎？ 冇喎、 哦。我以前細個有㗎、哦。 以前是有的，我都记得呢，好像屋邨都有搞啲灯笼嘅晚会嘅，即係吊咗啲花灯喺度呢，跟住又有啲猜谜语啊咁样嘅活动喺度俾啲人玩下咁样囉。 哦，係喎、哦、你而家讲下我都諗返起以前細个呢，即係屋企会买个嗰啲走马灯啊，嗰啲返嚟呢係、哦、啊，咁就转下转下咁样嘅。都几搞笑噶、嗯，都系一个传统， 都几好玩嘅。 系啊， 我觉得咧，今年咧难免，虽然其实疫情都已经搞咗我哋几年啦，但今年咧，可幸嘅就系我哋所有人都好齐心啦，所以就齐心到咧，将所有嘅专注力同埋注意力咧都摆晒个疫情度。 系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今年咧所谓琴日嘅情人节或者今日咁样啦，即系元宵咁样啦，其实咧大家嗰个注意力咧，或者系大家觉得需要去庆祝啊，或一定要出去，或者一定要出去食饭。或者点咧？其实已经完全打消晒 嗯，都系嘅，呢、這个系我都即系唔会谂住夜晚出去食饭咁样，净系谂住今日夜晚顶笼咪煮下汤圆咯。 嗯，系啦，呢啲又我觉得可以保留嘅。我因为我中意食甜嘢啦，所以咧，如果你问我元宵最中意嘅环节咧，就系食汤圆啦。 系啊，喂，你几只味你中意食边只啊？我中意食芝麻。 我中意食，同我一样啦。 系啊，最大路亦都系我觉得最好食。 我都覺得最好食，咁但係我有啲屋企人中意食其他嘅，例如係花生咁樣咧，咁我就好怕咧，有時咧煮煮下即係穿咗窿咧，咁嗰啲花生就會漏出嚟咧，然後搞到嗰個絲埋會黐咗啲花生，我就好怕呢種感覺噶啦。 我有時喺度抽咯，好似甩牌咁樣。如果屋企人有煮其他味嘅時候咧，哎呀呢粒。是咩味呢咁样？ 系啊，因为咧我妈都系咁噶，佢好中意将啲唔同味嘅汤圆一次过抌晒落去嘅。然之后咧、哦，我就问佢啦，其实分唔分到噶？咁又分到，但系咧次次都俾错咯。 其实唔同味嘅汤圆咧一齐煮唔紧要啊，我觉得咧可以用唔同嘅大细啊、唔同嘅颜色啊，去到分别翻啊嘛，系咪？ 都系嘅，不过我屋企咧就呢啲汤圆就唔系自己整啦，就会出去买嘅，咁所以通常都冇乜分别嘅。即系饮落去之后觉得粒粒都系咁嘅，咁都唔紧要啦，都系一个乐趣嚟嘅，估下自己食中边粒。 啱啊，系啊，我以为你阿妈会自己整添啲汤圆。 糖不甩就会咯，但系如果系煮嘅汤圆就少啲啦。 吓、啊，哦， 系啦，偶尔咧，偶尔都会嘅，不过通常呢啲即系临急抱佛脚嘅时势咧，其实就唔会啦，因为咧好坦白讲啦，疫情期间咧，你呢个礼拜你都可以好，即系如果你行开超级市场，你都会好 feel 到个超级市场咧，其实都可以叫做系十室九空，即系大家买定咗好多嘢。可能一来是想住可以出少啲次数嘅街啦，即系譬如可能一日已经买定成个礼拜嘅嘢啦，咁咁、二来亦都大家都担心个疫情肆虐嘅时候，随时可能系自己出唔到街噶嘛，唔系话唔俾你出街，而系好似嗱，我最近我个朋友嘅情况就系咁啦，即系屋企一家三口咁样啦，咁有个小朋友，咁啊两个大人咧就本身系行动自如啦。咁啊，但系咧佢个小朋友咧就系其中一个确诊嘅患者。 哎哟！ 边厢其实两个大人都唔出得街，因为咧，即系密切接触者都系要即系居家隔离噶嘛。 系啊， 咁于是乎咧，佢就咧即系 call 齐晒啲朋友，可唔可以帮佢买啲嘢咧，就送去个大厦嘅出边啊？即系因为你都唔入得去啊，直头。 咁如果真系摆咗喺出边，咁佢点攞啊？ 咁就有啲管理员又或者睇下可唔可以叫啲人，因为入其实都会定期有人上去佢屋企度同佢抽样啊，即系做采样啊、登记，就可唔可以帮佢拎上去咁样咯？ 咁、样 系啊，因为我哋嗰阵时即系我早两日知道佢有呢个情况啦，咁我哋第一件事当然最担心系个小朋友啦，咁第二件事就系即刻谂到嘅就系、你屋企有冇水同埋粮噶？因为如果唔系佢唔知道要搞几耐先至出到嚟噶嘛。咁系啦，嗱，我个朋友个案亦都令到我系好 alert 咗一样嘢，就系咧，即系大家对于呢个疫情咧，可能已经好习惯啦。咁、但系尤其是近来咧，睇新闻都见到多咗一啲系年幼嘅小朋友系变成咗受感染嘅患者啦。咁作为家长，我哋咧有时咧都可能未谂到咁细致，就系万一如果呢个情况发生喺自己身上嘅时候咧，要点做咧？ 系、即系我哋冇事冇干嘅时候就觉得，都系有方法做噶啦，但系就冇细心谂过，可能真系到自己嘅时候咧，手忙脚乱啦。 冇错啦，嗱，我自己咧真系冇谂过，原来系会乱嘅、因为咧，我个朋友咧嗰日，因为香港系冇屋企人嘅，咁佢同我就比较熟啲啦，咁佢第一时间打俾我啦，咁、我第一时间咧就四围帮佢问人啦，咁然后咧，因为佢自己本身已经系好彷徨啦，一来又担心自己唔知有冇事啦、二来就好担心个小朋友唔知有冇事啦，咁，咁于是乎咧。佢就即系已经手忙脚乱到搞唔掂啦，同埋因为个小朋友已经发高烧啊，又唔舒服啦，咁佢又要照顾住佢啦，都唔得闲再去即系四围打电话啊 ，click click 嗰啲咁嘅嘢啦。咁于是乎，我第一时间就梗系尝试去即系联络翻一啲可以查询嘅热线啦。咁啊都花咗啲功夫之后咧，就卒之揾到个答案啦。咁啊，原来都会教你系点做嘅。咁我嗰个朋友嘅 case 咧，就系因为咧佢自己系用咗快速测试去。做嗰个检测嘅，佢喺屋企嘅时候，咁咧，个小朋友就系经过呢个快速测试去做检测之后，发现系阳性，咁、并且咧，其实系已经有好多唔舒服嘅症状，例如系高烧啦，喉咙痛啦，咁同埋咳嘅，咁有呢几样嘢，咁佢哋已经话好担心，好担心咁样啦，咁跟住咧。原来呢政府嘅嗰啲指示人员呢就会同你讲，因为你唔系做一个政府认可嘅检测，因为系自己买嘅快速检测。 係啊係啊。 咁所以呢都系会安排咗卫生署嘅人员呢上去佢屋企嗰度。 再做多次。 冇错啦，就再做多一次检测，咁就佢哋成家都要做检测啦嗰个时候咁。咁、其实呢嗱，呢一个就系个安排上面要注意嘅嘢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咧，第一件事就系、如果你知道自己系唔怀疑自己系确诊，或者自己又真系叫做 check 过系，好似系 positive 过咁，咁第一时间咧系一定要通知翻嗰、个相关嘅部门先啦。咁其次咧，其实喺照顾小朋友方面咧，就要定时咁样观察佢啦。嗱，包括咗咧，好似平时我哋照顾啲细路，如果发烧都系啦。咁你就定時，譬如可能兩三個鐘頭咧，就同佢量一次體温。咁最好咧就可以去攞一個簿又好，紙又好啦， 寫低佢， 翻佢係啦，即係寫低翻佢體温嘅變化啦。最好咧就可以喺每一個鐘數，譬如佢啲症狀會可能越嚟越多啊，或者有啲咩變化咧，都全部集低曬佢。咁就方便咧，你之後如果有啲乜嘢要治療嘅時候咧，就跟進到，譬如原來佢幾時初發嘅。 或者几时开始先至流鼻水嘅，几时开始先发烧嘅咁。咁咧，你之后如果真系万一要入院嘅时候咧，人哋啲医护人员咧就可以最快咁样了解到你个状况啦。 喺呢个方法我都有用过，以前咧前几年都仲未有疫情嘅时候咧，都有一次碰啱阿仔仔嘅发烧，嗰阵时佢都系两三岁嗰啲嚟嘅。咁咧，我就真係一諗到嘅時候，咁佢將佢發燒啊，有啲咩唔舒服嘅症狀咧，我就直頭用電話開個嗰啲筆記簿啊，咁啊寫低曬幾多點，咁啊幾多度，幾多點發生過咩事啊咁樣。因為我都驚我自己如果即係要去醫院診所嘅時候咧，我唔記得攞嗰張紙啊，係啦，咁啊抄嚟都冇用啊嘛。咁啊電話通常都會記得帶嘅而家，咁所以直接寫咗落去之後咧，咁啊咪俾個醫生睇咯。医生都话喂，即系系对佢哋个诊断嚟讲咧，好大帮助啊！呢啲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即系最密切嘅接触者，即系父母啦、照顾者就要负责做呢一个动作啦。咁当然咧，因为我个朋友嘅 case 其实净系个小朋友 positive 啫，咁佢两公婆咧打咗三针都冇事咁所以咧佢哋就都好醒目咁样咧，就全天候要戴口罩啦，因为你冇办法啦，你同住一间屋。同埋個小朋友咁細個，你都一定要去即係貼身去照顧啦。咁 係啊。 咁所以咧，我都知道佢哋咧屋企本身好彩都添置咗一啲，譬如話手套啊，即氣式嘅手套啦。亦都有好多清潔嘅一啲用品啊、用具啦，同埋都有足夠嘅口罩啦。咁我咧關心過去呢兩日嘅生活咧，都係照正常咁樣照顧個小朋友，因為你避免唔到噶啦，那個距離你冇辦法唔照顧佢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都係阿爸阿媽啦，已經係咪？ 系啊，同埋你始终即系佢咁细个，佢真系冇能力噶嘛，佢又唔会识自己食饭啊，又唔会识自己去搵嘢食啊，咁样咁你都一定会面对面噶啦，咁所以咧就佢哋就暂时都系做晒好嘅个人防护装备，咁同埋咧其实我自己都觉得最重要嘅一样嘢咧，其实系要话翻俾个小朋友听。冇事嘅，即系因为佢个情绪先系最需要注意嘅。因为其实个小朋友都好惊，佢即系一来病已经唔舒服啦，跟住发觉哇，点解我间屋来来去去日日都咁多人行嚟行去，一时又话要验啊，一时又话要验物嘅咁其实对于佢哋嚟讲咧，就算你点样解释咧，难免佢哋都会好彷徨嘅。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个时候父母好彩就陪住喺身边啦，亦都一边解释嘅时候，一边亦都要安慰佢，等佢唔好惊咯。 系啊，其实冇嘢嘅。咁啊，其实只要处理。翻个问题嘅话咧，正视佢又唔好逃避佢，然后就快啲即系及早诊断、及早就医咧，咁啊好快脆就可以好翻啦。 冇错，咁啊希望大家个个都可以身体健康啦。 系啦，好啦，咁我哋转头又再讲过啦，唔该晒 Bobby， 转头再倾啦。 即使你不再吻，妄想在过去事发中幸福可再生。困，每次想知你没若，若果你没离场，如当天我没协着逃脱我等感，默土等你跳跃。晴空般的歇降，谁复百行这一趟？日月又交替后消费够罪状，赢得没有你，够快乐微笑的街会人，天和云那儿藏爱恨，不停行。只为无悔。 上嘅时间6:49啊，我哋呢首嘅音乐作品啊吓，咁啊歌曲名字叫做《沉沦在你的世界观》啊，再望望天气方面啊，咁啊大致天晴，早上系清凉，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大概21度啦，咁啊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以及咧亦都有几阵雨噶。喂，周末期间又要注意咯，因为气温咧又再度下降啦，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婷啊 ，Mimi 早晨， 早晨啊，小白， 又系同上星期嘅问题咧都系差唔多，原因就系因为都冇乜点样特别大嘅改进到就系呢个疫情啊，咁啊疫情继续黐住我哋啦，喺我哋生活上面造成好多嘅不便，同一时间咧喺呢个超级市场或者街市。都是有出現到呢個星期啊，就是大家咧就好驚誒冇嘢食啊，於是乎咧就買曬嗰啲嘅綠葉菜啊呢啲。咁而家咧就我自己都有去過超級市場睇，哇真係空嘅喎個價。咁如果我又係買到啊，梗係固然之係開心啦。但好似我呢啲買唔到嘅，咁我係咪即係呢個禮拜要面對住營養失衡嘅問題咧，咪咪？ 是啊，其實我都有去超市嗰啲買下菜咁，咁啊少少地一啲綠葉蔬菜我都買到嘅。 嗯，哦、你都好彩喎。 是啊，但是我同時間又發現呢，其實咦啲綠葉蔬菜呢就去得好犀利喎。但係就發現仲有好多啲配菜啊嗰啲呢其實係好有益，但係呢就冇乜人會去揀曬嘅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買到綠葉蔬菜就買啲啦，咁、但係又唔使話一餐入面就全部都係哇綠色嘅菜，咁我哋都可以配搭下其他嘅，咁、就令到咧其實都可以我哋個免疫系統咧增強做得好啲 嘅。係啊，驚大家買得太多翻去嘅時候咧，都未食已經壞咗，搞到而家餐餐都要食菜，到時都幾閉翳啊！但係咧嗱，講翻啊，我去超級市場咧啊，見到一個菜咧。是我唯一一款可以选择到的西芹，不知道为什么没人买的，很少人买的。 嗱，西芹好少人買，其實咧有第一個原因就係個味道，有啲人麻麻地個西芹味啊，嗰啲太過多嗰啲青草味嗰啲嘅蔬菜咧，又係會少啲人去買嘅，係、啦。咁第二亦都即係佢嘅營養上啊，咁就冇真係深綠色蔬菜咁多。咁但係咧，真係唔好咁揀擇啦。咁其實西芹都有佢自己嘅好處，咁亦都水分好充裕，咁都可以食下嘅，係啦。咁、我哋可以即係一餐入面 mix and match 咯，各種蔬菜。都会有嘅，都是一个好好嘅安排咯。 系嗱，咁啊西芹咧就冇嘅话咧，都顶住等先啦，系咪？西芹炒牛肉啊，西芹炒鲜鱿啊，其实都系几野味噶，大家可以试一试。咁啊，除咗西芹之外，如果讲翻啦，我哋真系买唔到绿叶菜，咁啊，我哋会损失咗啲乜嘢营养？又喺啲乜嘢嘅蔬菜上面可以搵得翻嚟嘅咧？ 嗱，綠葉蔬菜咧，最主要即係除咗纖維之外咧，我哋都可以揾到維他命 A 啦。咁維他命 A 其實如果你話，冇綠葉蔬菜可以揾到邊啲嘅咧？咁我哋可以喺啲番茄啊、彩椒嗰啲着手都可以有嘅。咁所以大家都唔使擔心。我諗番茄同埋啲彩椒嗰啲咧，都係容易繼續揾到嘅。係啦，即係冇咁容易買曬。咁同埋彩椒咧，這個我都想講嘅。咁其實即係我哋希望食嘢咧都顏色豐富啊，你都有聽過啦。最好即系一餐入面，唔好净系得咩白色、绿色啊咁，都希望 彩虹咁啊最好啦。 冇错啦，系啦，咁所以彩椒咧，其实可以增加到啲食物哇喺吸引度啦，颜色丰富啲之外咧，佢维他命 C 都好丰富，真系好劲嘅维他命 C。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即系食下呢啲嘅彩椒，或者搵啲彩椒去炒下肉啊咁，咁就爱嚟增加个维他命 C 嘅摄取都系一个好事。咁所以就即系。我只是买到半斤菜心，屋企成家食唔够喎，咁可以其实就係加啲菜椒，或者甚至乎呢可以喺着手喺边啲呢，就係、洋葱啊、葱啊、蒜啊、大葱啊呢啲，咁大蒜啊呢啲，咁就因为呢佢哋呢入面存在有益生元啦。咁而益生元呢，唔知有冇听过，就係佢係益生菌嘅食物嚟㗎。咁如果我哋益生元摄取丰富嘅话呢，可以助长我哋肠道自己本身嘅益生菌嘅生长啦。咁个益生菌嘅量亦都充裕啲，爱嚟保持到好咩，可以做啲咩呢，就係、增强我哋嘅免疫系统啊。 因为咧，大家都要注意翻，我哋嘅肠胃健康好嘅咧，个免疫系统都好啲嘅，咁所以都值得用下呢啲葱蒜啊，爱嚟做下即系送菜咯，系咯。 系嗱，头先又讲开彩椒啦 ，Mimi， 咁啊都有彩椒有好多唔同嘅颜色嘅，咁啊首先第一咧就系、是如果讲彩椒嘅时候，有冇话边一种颜色嘅营养系最丰富啊？定还是喺我烹调嘅时候，彩椒应该生少少食嘅？又话煮得太耐又会唔会损失咗佢自己嘅营养价值咁样嘅咧？ 你讲得啱嘅，咁就煮就煮得唔好咁熟啦。所有都系嘅，即系维他命 C 啦，特别我讲话彩椒好丰富，咁维他命 C 系受热会破坏噶嘛，咁所以最好就唔好炒咁耐，爽口啲食嘅，梗系会好啲啦。咁而你话即系边只营养丰富啲？咁其实咧，红椒、黄椒同绿椒只系佢哋个采摘时间嗰个方面 系同一种嘢嚟噶嘛，好似系嘛？ 系啦系啦，绿椒就真系等佢成熟晒先摘落嚟，所以佢有埋绿色。咁但系绿色唔代表冇胡萝卜素、冇红色啊咁嘅，佢有嘅，只不过俾叶绿素冚住咗。咁所以其实三只嚟讲都系叫做营养好嘅蕉嚟嘅。咁但系如果论色彩嘅话，梗系拣下红下、黄下嗰啲嚟吸引啲，咁都系一件唔错嘅事嚟嘅。系啊，所以就唔使话特别系咪绿蕉好啲，我专买绿蕉咧。咁任何颜色嘅彩蕉啦，我哋叫系啦，咁都其实系建议大家都可以去买嚟爱嚟做即系沙律又好，或者爱嚟煮食又好嘅。 系如果呢个焗咧，嗱，我哋炒啊炆啊，你都知啦。如果譬如西方少少式嘅食法，咁咧佢焗嘅时候会唔会好容易焗到佢啲维他命 C 冇晒嘅咧？ 啊，会啊，因为焗亲你唔会用低温啊，焗亲我谂开炉通常都讲紧180度、200度噶啦，咁呢啲叫做高温煮食嘅话会，同埋甚至乎窿嘛，咁窿嘅时候亦都好多西方嘅教咧整就系将个蕉皮要搣咗佢噶嘛，即系佢焗咗之后咧，佢面头窿咗、扑起咗嘅话咧，就剥咗个皮，咁其实个皮系啲纤维嚟嘅，咁所以又冇咁好营养，系咯。 哎呀，咁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头先阿 Mimi 有提过啲葱啊，洋葱啊呢啲啦，咁我其实又想问嘅嗱，而家绿叶菜咧就有阵时未必可以买得到啦，咁虽然供应都开始即系缓和翻啦，呢个真系好事啦。不过讲开先讲埋就系、是，如果我买菜成日都话搭棵葱噶嘛，我炒葱食啊够唔够嘅咧啲营养？ 咁炒葱啊，炒葱又唔可以真係当成碗菜食喎、 哦。 一嚟个味道过浓啦，二嚟有啲都可能会觉得胀嘅，会胃胀啊咁样。咁、所以即係你可以话譬如姜葱煮啲嘢食啊咁样。咁但係就唔好话喺冇菜嘅时候我不如有葱就买炸葱返嚟爱嚟煮嚟食啦。咁都系即係爱嚟都系葱系一个配菜囉。即係我哋要知道主要嘅蔬菜呢都系我哋啲绿叶蔬菜啊、瓜类啊呢啲。咁另外我哋其实亦都可以深入部分嘅配菜，就係話唔會愛嚟成碗食嘅，但係加落去愛嚟，即係譬如砌夠啦，我有半碗嘅菜心，跟住我有半碗嘅其他嘅菜，甚至乎菇菌嘅，咁都係非常之好選擇咯。其實我都想菇菌都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因為菇菌入面咧有個叫 beta 嘅葡聚胺啊，佢其实都系可以增强免疫系统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喺煮餸方面加啲譬如香菇啊，即系一啲瘦珍菇啊等等呢啲，咁都系好好嘅一件事咯。 有冇话草菇啊、冬菇啊、鸡髀菇边只会好啲咧？ 嗱，如果有啲研究就话，哇，最好咧就系、是、即系我哋讲嘅冬菇，但系新鲜嘅都得嘅，新鲜我哋叫香菇，系啦。咁或者即系瘦珍菇啊，有只母菇啊，呢啲都系好好嘅。咁我谂好多人都听过咩灵芝啊、冬虫菜呢啲 啊 嘛，呢啲其实都系菇菌科嚟嘅。系啊，咁但系嗰啲我哋就唔会话日日食咁样样噶啦，正常。咁所以喺煮食方面，我哋都可以采用下菇。咁你话佢呢啲好啲，咁草菇唔好食咯，蘑菇唔好食咯，唔系嘅，其实都系可以嘅。系啦，咁佢入面都有纤维啊，有维他命 B 啊，同埋仲有佢有一个叫做 selenium 嘅一个镁质，镁质都系除咗一个嘅点讲咧，抗氧化之外，佢亦都系一个增强免疫系统嘅一个嘅微量嘅营养素嚟噶。咁、所以菇菌都可以当我哋嘅蔬菜类嘅部分嘅摄取咯。 系头先有讲个鲜菇啦，但系有啲冬菇咧就买翻嚟干嘅。干咗之后咧，就要煮之前就发一发佢，落水浸佢啦。会唔会浸到冇营养？定还是佢本身干咗嘅过程入边咧，咁佢啲营养已经消失咗嘅咧？

香港电台第一台精灵一点， 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第五台香港暖流， 普通话台新紫荆广场， 多个特别环节提你抗疫贴士， 仲有医疗专业的人员讲解疫情资讯。 疫情上边，关心依然，香港电台陪你抗疫。 各位听众，朝早7:09啊，咁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咧同大家一齐先望一望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咁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另外一个咧都系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今日朝头早晨光交通天文台咧，哇！Didi 喎，早晨， 早晨啊，小白，哇，好耐冇， 好似成个礼拜冇见你，唔止系嘛，两个礼拜， 大半个月啦，我放假都放两个几礼拜啦， 挂住你啊嘛，咁耐冇见， 我都挂住你哋， 听众又挂住你把声， 系噶，即系其实好闷嘅喺屋企，真系咧，唔翻工咧，我自己觉得系我本人啫，系啊，所以其实有工翻都几开心， 系啊，有空间有工翻咧系开心噶， 第一啦，第二就系话翻到你自己好中意嘅工，你都好开心， 咁梗系啦，识得咧 好同事 喺自己嘅工作上。面揾一啲乐趣咧，就会越嚟越喜爱自己嘅工作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事情啊！ 冇错，感恩感恩。 系啊，好啊，咁啊，同我哋睇睇交通方面先。 好啊，咁啊，今朝交通都系几好啦，路面咧依然都系暂时周围正常嘅。咁提一提大家啦，喺坚尼地城嘅卑路乍街、士美飞路交界咧，由于较早前有爆水管啦，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嘅。咁揸车朋友经过咧就要小心。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诶，咁几好喎、 啊。系啊，几好噶。 简简单单啦、 啊。咁不过都提一提大家，有啲资讯上嘅嘢一。先至閒聊啊！我哋好唔好？ 好啊，好啊，好啊！ 好似好耐冇對住個麥傾偈咧，好想同你傾偈，心癢癢咁樣添。咁啊，講提一提大家，其實幾日前已經實施噶啦。咁但喺九巴咧，有13條巴士路線咧，尾班車咧會提早到夜晚8:00收。 哦，夜晚8:00就冇啦。 係啊，咁大家要留意下13條巴士線啦，涉及嘅路線影響地區包括咧荃灣啦、屯門啦、沙田啦、深井啦同埋將軍澳噶。 嗯。 咁呢13條巴士路線咧，睇下有冇你份啊嚇。 嗯。 就係47號 A。66号 M、67号 X、80号 M、82号 K、85号 B、88号 K、89号 B、234A、286M、290、296A、296M。总共13条嘅，咁我头先讲咗13条啦，咁详情都可以上翻九巴网页都会睇到嘅，咁留意啦。夜晚8:00就收噶啦， 希望都系特事特办啦。 系啦，希望快啲回复翻正常，所以大家的心态都系咁样。 疫情完咗之后咧，我相信无论系巴士公司都好啦，或者系港铁公司都好啦，咁啊嗰啲班次因为人流多咗，人流多咗，咁佢哋自己都要又加翻啲班次，或者即系令到啲班次又密翻啲先得噶。 系啦，咁啊唔紧要嘅，雨过后总会天晴嘅， 希 望快啲天晴咯。 系啊，咁啊日日都。啲太阳都晒住嘅话，冇水又唔得嘅，系咪？人嘅嘢梗系有啲风浪噶啦，最紧要咧喺挑战嘅时候咧，大家齐心合力解决问题咁咪得啦。 同埋心境咯，其实心境真系好紧要。 啱啊！ 唔知点解我放咗呢两个礼拜假咧，有接触咗一个老人家，佢都讲得好啱，成日话诶开心又咁过，唔开心又咁过，其实最好日日开心过，正面啲其实开心啲。 咁啊系啊，我都选择开心咁过日子啊。 所以系好咯、啊。我想问你啦，琴日情人节点样过啊？ 琴日情人节夜晚喺屋企食饭。 难咯。 系因为冇得出街食啊嘛。 系啊。 我琴日比较得意啲啊，知唔知啊？从来都未试过。 吓。 走去咧食肆度咧，你知啦，冇得喺堂食啊嘛。 吓。 去食肆度买一啲嘢食咧，竟然咧坐喺公园度食啊， 系 好浪漫。 哇！ 我老公话我傻傻地啊，你知道我不嬲傻傻地啊。 我都好少见到你笑到咁甜喎、 啊。系啊，即系几即系同佢结咗婚都廿年啦，廿几年应该咁讲，结咗婚廿几年啦。跟住佢话你可唔可以做啲行为咧，唔好咁怪诞。我唔系，我觉得几得意啊，未试过你可以试下啊嘛。咁咧唔系，你唔好笑。我望到附近原来好多情侣都系好似我哋咁。 系啊， 虽然嗰啲后生啲啦，冇咁大年纪啦。 咁你又唔系大年纪，不过浪漫啊，无分年纪嘅。 算大噶啦， 但系无分年纪， 因 为 我已经过廿零岁啦，明唔明啊？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即比起廿零岁嗰阵时啊，都几好笑。 今日夜晚咧，元宵佳节，再浪漫多一次。 佢唔制啦， 系咩？你谂过第二个方法啦。听日之后都话俾我听，你今日夜晚有咩浪漫嘢？ 系咩？佢唔制，佢同我讲，佢今晚去要去街啦，唔睬我啦。 唔准去街啊！同佢讲。 算啦，我唔好咁 齐心抗疫噶， 系啦，齐心抗疫。我唔系，佢都系抗疫噶，佢去某个地方抗疫啫嘛。 哦，好啦好啦，唔该晒 Didi。诶、 okay. 哎，钟哥等咗好耐，唔好意思啊，钟哥，早晨。 早晨啊，小白，唔好咁讲。我听阿 Didi 讲呢啲浪漫史咧，我都即系暗喜啊。 系啦，哇！我都听到咧，可以见你见唔到佢样咋，笑得几鬼甜啊！哇，神早流流 个样啊，都从佢嘅声线里边咧感受到佢嗰份嘅初恋翻嚟啊。 系啊，真系好啊，我都戥佢开心啊。 大家都想揾翻自己嘅初戀咁樣， 梗係咯。咁啊，錯過咗尋日啦，今日有元宵佳節，又係一個尋找初戀嘅時候啊。 啊嗱，先要講翻琴日嘅跟進先啊。琴日我咪話有好多人咧，著咪有啲人就著啲短褲啊、背心出街嘅，仲係啊。 係啊係啊。 今日咧個目測咧喺街道上咧就唔見啦，因為今日出嚟咧的確咧係同琴日朝早一樣係有啲凍嘅。 係。 但係咧提一提大家，琴日晏晝咧的而且確係熱嘅，因為晏晝太陽一出嚟嘅時候咧天氣。突然之间变得好似夏天一样啊！ 系啊，突然温暖，蓝天啊！寻日晏昼嘅时候好犀利啊！ 系啊，咁所以咧，特别系哥哥姐姐们啊，记住啊，朝早夜晚咧，可能笠多件衫，颈巾冷帽就唔少得噶啦。晏昼咧，如果觉得热嘅话咧，不妨可以即系喺适当嘅时候咧，俾自己即系除翻件。咁但系咧，你又唔好话当自己真系去咗即系盛夏嘅下海滩咁样啊！咁但系都要保重下身体。好啦，咁就讲到个天先啦。 好啊， 今日好奇怪啊！嗱，高处咧见到太阳已经开工啦， 系 嘅蓝天嚟嘅。不过咧喺我哋好似摸到嘅天空嗰度咧，近啲嘅地方就有一阵几厚嘅乌云遮住啊。 系、 哦，咁你就见到一个好有立体感嘅天空啊！即系高嘅地方咧就系蓝色，有太阳，阳光已经出嚟啦。但系咧喺我哋近嘅地方咧就变咗咧灰色啊！ 哎呦， 咁啊啱啱遮咗。睇落去咧就好似好靓，但系我哋经过喺地下行嘅时候咧，就会觉得啊，点解个天都仲系灰色嘅？不过唔使担心，我相信同琴日一样嘅，只要太阳努力啲开行 turbo， 吹散咗呢一阵嘅乌云之后咧，晏昼可能都会见翻阳光嘅。 系啦、啊，咁啊又好似寻日咁样下昼系热热地啊，我哋感觉得到啲温暖啊，即系舒服啲啊嘛。 系啊，啊今日咧见到你翻嚟咧，我就欢喜啦。 吓系啊，点解、啊？ 证明你琴晚冇事咯。 我琴晚冇事，安然度过。 系嘛？ 系啊，仲有今日呢关啊，元宵佳节啊。我啊 谂紧、啊啊， 可能一阵间咧谂下上网又好，或者自己作都好啦，搵多啲灯谜翻嚟。今晚一齐猜下灯谜，系啦、啊，难 get 灯谜都好，总之有得猜。 唔使担心，正所谓年关难过年年过啦，过咗年之后任何关都过到嘅。 咁啊系啊，我冇担心过，你睇下，我今日都翻咗工啦，膝头哥又冇事，系咪？ 系有啲虚嘅感觉、啊，有啲心虚嘅感觉。 冇，转头可以听 Sam 哥啫。 好啊，好啊， 好啦，我哋转头再倾啦，钟哥，唔该晒。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以及咧有几阵雨噶。咁啊，周末期间气温下降，而家16度嘅气温，相对嘅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所以空气咧都系好嘅。咁啊，望翻天文台嘅九天天气预报，今日咧有一个大大嘅太阳啊，高高挂咁啊，所以头先钟哥话到有啲啊，有少少灰灰地色嘅乌云，咁相信咧。 虛火嚟嘅啫，轉頭冇噶啦。不過咧，去到星期五啊嘅時候咧，就會見到落雨咯。星期四都已經多雲啦。咁啊，天文台都提過我哋啦。咁啊，頭先話過本週嘅週末期間啊，氣温就下降。去到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嘅時間咧，咁啊，見到個温度計又出咗嚟啦。啊，提醒我哋咧會凍。星期日嘅朝頭早啊，嚇咁啊，更加會跌到落去12度左右添。咁啊，到時又會再提一提大家啦。而家朝早嘅7:17，聽聽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學先。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星期二早上的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继续邀请到自在社的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同我们倾偈的。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嗱，啱啱咧又過咗呢一個情人節啦，咁啊相信咧有伴侶嘅，當然就希望同伴侶嘅關係可以即係甜甜蜜蜜啦。咁不過我手頭上咧就有一個個案，咁啊睇下咧阿周博士咧可唔可以幫到佢啦。咁呢位女士咧，其實佢就中年啦，咁啊佢就係一個強勢嘅老婆嚟嘅。咁點解咁強勢咧？都可以同佢本身嗰個條件啊，或者佢本身嗰個工作有關啊，因為佢自己咧就係一間公司嘅高层嚟嘅，系一个女强人嚟嘅，咁啊好能干啦，咁啊惯咗话事，咁不过咧佢对自己都知道啦，呢一个嘅习惯咧，翻到去屋企咧，佢改唔到，无论系对住佢嘅先生又好啦，对住啲仔女又好啦，都系用呢一副好似对住下属嘅态度咧，去到即系同佢哋相处，咁令到其实屋企人咧都有啲吃不消。咁喺即系呢个情况底下，阿周博士，你又有冇啲咩意见可以俾到佢咧？ 是啊 ,Kitty, 我哋好多时都会出现嘅情况，就係将我哋嘅工作或者公众领域嘅一啲嘅表达嘅模式思维模式带到入去私人领域，带到家庭啦、伴侣啦、家人里面啦。咁呢度遇到嘅问题会好多好多㗎，即係啱过情人节啦。嗱，想遇到一个最好嘅情人呢，我谂最好方法做，首先要成为自己最好嘅情人，咁就能够吸引到一个外在正嘅情人。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太太啦，呢位女子都系想同丈夫或者仔女创造最好嘅关系呢，首先就要同自己创造一个健康和谐幸福嘅关系，就睇到我唔系我嘅角色，我唔系我嘅身份，我唔系我嘅工作。嗱，佢好好啦，恭喜你啦！你公司里面做高层，咁佢当然系好有能力嘅人啦。咁我首先欣赏呢个女子先吓，同时嗰个只系我哋生命千千百百个部分嘅其中一个部分嚟嘅啫。即系我唔等于我工作，我唔等于我嘅角色吓。我哋每个人都有强势嘅部分，每个人都有脆弱、孤单、无奈、恐惧、焦虑嘅部分。嗰啲亦都同樣只係一部分嚟嘅啫，更弱勢、更自卑、更鵪鶉嘅人咧，喺需要嘅時候都可以好強勢喎，都可以好有能力嘅喎，即係大家用唔同方式去表達自己嘅啫嚇。所以唔需要用我工作範疇嗰啲嘅模式啊，即係每個人都有自己某啲嘅模式嘅。譬如有啲男性習慣咗就係好大男人嘅啦，可能係傳統家庭啊、文化啊塑造，嗰、那個都只係我哋一部分，唔係我啊。唔需要将成个自我价值感建基喺某一啲嘅工作模式、思维模式里面，咁就令到自己好唔人性化吓。特别翻到屋企，屋企系一个讲爱啦、讲沟通啦、讲交流啦、讲情感啦，系重视嘅，唔系几叻唔叻啊？你同你阿妈比较叻唔叻，同阿女比较叻唔叻，就有啲即系本来冇一物啦吓， 冇乜意思系嘛？ 吓冇乜意义，都有啲死蠢啦。同你老公斗叻。咁咪點咧？鬥完之後結果係點咧？大家更冷漠嘅喎。咁如果係真係愛對方個家人伴侶咧，我諗係要讓大家都收到嗰份尊重啦，嗰份輕鬆啦，嗰份人性化。大家翻屋企，大家渴望乜嘢啊？每一個人都渴望好 relax 啦，好放鬆啦，有人可以抱抱啦，有人可以傾下偈啦，暢所欲言啦，放低平時嗰個面具嗰個角色，將啲壓力互相傾訴。所以我好想鼓勵呢位女子。先为人，然后再分能力、角色、身份所有嘢吓。咁、既然你选择咗同呢个丈夫一齐，既然你带咗啲小朋友嚟呢个世界，让呢个家成为一个温馨、有情有爱嘅地方，我呢个系最重要。 咁周博士啱啱你所提到嘅，我谂就系一啲可能心态上要转变，或者佢思维上面要令到自己去到改变一下，从而咧就改变佢嗰个嘅态度啦。咁不过如果再实际啲咁样讲，呢位女 女士佢慣咗命令人哋啊嘛，即係好多命令式嘅語句，翻到屋企咧，佢都係慣咗咁講嘢噶啦。咁但係屋企人聽起上嚟咧，就會覺得我好唔舒服喎、咁樣。有冇啲咩 tips 咧？啊，周博士可以俾到呢位嘅事主，即係話哦，有啲乜嘢講説話嘅方式係容易啲令人聽入耳嘅咧？ Kitty 是啊，你問呢個實際操作好重要。除了心態上調節咧，我亦都有幾招好想同呢個女子分享，亦都係每一位聽眾而家都好值得學習嘅。如果想同人創造更加有效幸福嘅關係，第一用好親切嘅態度去叫名，而唔係叫喂，因為對家人咧好就講喂，甚至叫一啲好負面嘅肥婆、死佬、死白公，即係。有时我听到啲伴侣互相叫我心想哇你想分手啊你想佢唔再爱你咁样叫佢嘅。 咁佢都应喎仲要系嘛。 仲要对方又应我肥婆。即係你可能即间中调情讲下笑冇所谓但係嗰个变成佢嘅标签呢每个人都有感受嘅。所以我咁亲切叫佢嘅名啦叫一个舒服嘅名咁呢个重要嘅。叫名好重要嘅。叫啊 Kitty, 或者叫同原来喂哇完全两种感觉。第二啦正话 Kitty 提到命令式啦试下啦呢、這个好重要啦将任何自己觉得啱嘅说话指令用发问嘅方式去提出、而唔系用一种操控式由上而下点解你唔捉到得你快啲同我点点点你即刻点点点你做乜做唔做乜乜乜。咁呢啲強權強勢操控式嘅用語表達呢係即時令人反感嘅。就算佢聽即係因為權力因為利益關係佢焗住嘅啫心裏面一定唔服氣將來關係一定出事。所以可以多啲用好簡單嘅方式啊 ,Kitty, 如果你咁你覺得點呀緊記最後一定加你覺得點呢四個字咁呢個係好關鍵嘅。就係讓對方覺得有選擇。第三点就是试下尽量减少讲你这个字尽可能用我地、老公啊如果我地而家出返啲衫呢或者啊如果老公我地而家点点点你觉得点 啊我地如果一讲我地呢对方收唔收到另一件事首先我自己嘅心态呢都由我同你喺度对立緊嘅我喺度指令你嘅我啱你错我高你低。一讲咗我哋呢个字好有趣嘅，即系语言系好有能量嘅，即系语言系会带动我哋嘅潜意识嘅。当我一话啊，如果我哋嘅时候咧，我成个人系温柔咗嘅，而唔系喂你啊，听唔听到啊？你啊，我自己都变得好恶屎难登咁样嘅。咁我谂呢三招最基本咧，我哋可以多啲喺生活上，呢、这个唔系净系俾强势嘅女人男人，系任何人都值得学习同练习嘅。 咁希望大家记住阿周华山博士啱啱讲嘅呢几点啦，都应该唔难做到嘅，慢慢学下，多啲试下，咁啊习惯成自然噶啦，讲嘢嘅时候。咁我哋今日咧就倾到呢度，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周华山博士倾过，唔该晒你。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宿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都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里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 飞的旅程，得我调制了怎承认？可否季节限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你应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 一首歌曲嚟，佟家豪嘅《及时行乐》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28啦。咁啊，听听7:30嘅新闻简报之后咧，咁啊，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会继续陪住你嘅。今日系2月15日，星期二，农历正月十五，适宜祭祀、沐浴、订盟、纳彩、财衣、合葬、安藏、造仓、纳财、开市、立券、交易、结网、取鱼、纳畜、捕捉、安机械。轻松啲，唔使太兴奋。今日忌安葬、作灶、伐木、作粮， 样样都唔关我事，仲话唔好？ 会有其他人需要留意噶嘛？今日都系农历元宵节， 我会同喜欢嘅人好好过一个温暖嘅元宵节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与英国首相约翰逊通电话，讨论乌克兰局势。英国首相府发言人话，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以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以及俄罗斯在对乌克兰构成的威胁方面后退一步，仍然保留一个关键窗口。發言人又說，拜登與約翰遜強調，任何進一步入侵烏克蘭的舉動都將會導致俄羅斯陷入長久危機，對莫斯科以至全世界都造成深遠損害。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重申，烏克蘭希望加入北約，有關做法可以確保烏克蘭的安全和領土完整，而這個方向亦都寫入了烏克蘭法例和憲法。泽连斯基又指，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都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与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2019年2月，烏克蘭國會通過修憲，確立加入歐盟和北約的方針。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因應新冠疫情對部分商業處所實施的人數限制，今個星期稍後將會取消，並且計劃從下個月1日起取消當地的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措施。從當地星期四開始，室內社交聚會人數可增至50人，室外100人。其他處所的室內人數限制，例如餐廳、會議和健身室等，亦都進一步放寬。運動會、音樂會的入場人數提高到可容納量的50%。省長福特說，今次決定是基於該省首席醫療官員的建議而作出。又指安大略省应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表现优秀，可以快速实施重新开放的计划。安大略省是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首都渥太华位于该省境内，该省取消疫苗接种证明具有示范作用。

盼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7:38啊，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1%，同阿 O 讲声早晨先，早晨啊。 Kitty 同埋钟哥早晨啊， 冇嘢啊嘛， 元宵快乐啊， 系元宵啊，今日 食汤圆。 琴日 O 冇嘢啊嘛， 点解冇嘢啊？ 顺利过到啊嘛，呢、這个情人节 佢做得好足嘅， 我、哦、OK 噶，系啊， 佢、我对佢好有信心， 嗯， 系咩？ 系啊，呢个前两日我已经听你话唔知去攞花定系乜鬼嘢啦， 唔系就话阿小白翻嚟，我见到佢都冇穿冇烂啦， 系咩？ 系啊， 系几好几好。不过今日仲有元宵节，正所谓元宵节就系咧情人节嘅延续篇咁啊。喂，搵嚟咧一啲啊，原来最传统最传统咧元宵节入边咧。有啲忌讳啊，真系唔好做啊！做咗咧，可能咧会影响今年运程、啊。吓、当然呢啲都系一啲约定俗成嘅一啲概念啦、 啊。有冇咁严重啊？ 系咯，我都觉得有冇咁严重。等我讲出嚟，等两位拍档听一下，究竟啊有冇机会啊，即系会影响今年嘅运程啊？咁样，咁、有啲啊平时都冇做。第一样就系唔可以借钱，由于咧钱财咧带有好运嘅象征啊，因此咧将钱咧借出咧。喺元宵节嗰度借出咧，就会咧将啲好运咧借咗出去咁样啊！ 咁我唔可以借钱俾人系嘛？ 系 系啊系啊！ 咁我可唔可以问人借钱？ 但系冇人肯借钱俾你嘛？除非佢唔知呢个忌讳啦。而家我就唔会借俾你啦。 咁而家嗰啲咩 十蚊都唔得？ 而家啲财务公司咧又知唔知呢个忌讳嘅？佢哋今日应该休业。 系 咁、我唔知喎、阿 Kenny 咧。就帮嗰啲财务公司讲嗰啲广告，你一阵问下佢哋，连埋股票一齐问我，琴日有大件事啊嘛？ 系啊， 咁啊，咁仲有咧，就系咧啲亲友啊，同埋啲细路仔咧，不得在元宵节当日咧吵架。 哦， 因为咧元宵节当天咧系天官大帝嘅寿辰，避免家人同埋友人同埋孩子咧口角争端啊。让神明不悦咁样，即系大家相嗌唔好口，咁都啱嘅。元宵节又唔好嗌交啦。 但系我呢样嘢控制唔到嘅，即系闹交嘅嘢要闹就闹噶啦。 系啊，忍住咯。 咁如果系忍嘅话，平时都应该忍到啊。 唔系啊，咁今次会整到大底嘛？ 哦，平时即系平时只眼开只眼闭当睇唔到咁样啊。 系啊，今日要提高啲 EQ 咁样。嗱、仲有啊，不得在当日咧，即系元宵节当日咧，就修剪头发、因为咧。头发咧有发财嘅谐音同埋意喻啊，咁、如果咧喺元宵节剪发咧，就影射咧财气就被剪断啦，咁样咁啊洗头发都尽量唔好喎，洗头发咧有洗钱嘅意思，咁都唔系咁好咁样咯。 喂，但系元宵节原来同钱咁有关嘅，头先你讲咗三个，系咯，有两个都同钱有关。 系啊，大节嚟啊，呢啲中国传统大节嚟啊。 喂，唔系喎，定还是因为阿欧做开财经节目，你成日 佢净系拣钱嗰啲嚟讲，明明呢啲唔系元宵团团圆圆嗰啲情人节咩？ 唔系喎，原来真系都几关钱事噶、我讲多个关钱事俾你听啊。嗱、就系唔好将啲衫咧整烂啊，即系你话突然间整穿咗只丝袜，哇！突然间勾到件衫，咁啊唔好啊。呢啲举措咧就会啊。将带来咧破财啊嘅一啲征兆咁样、哦。 喂，但系我都系控制唔到，会唔会整烂件衫噶、哦？ 即刻缝翻佢咯，系啊。 本身整烂件衫要买过，或者整穿咗对丝袜要买过，都系破财啦。呢、这个唔系佢讲啦，系咪先？喂，咁佢咧亦都话咁唔好着嗰啲黑色、白色嗰啲衣物啊。因为咧咁样咧就不吉利咁样咯，即系呢啲都系一啲约定俗成嘅嘢啦，都系嗰句信则有，不信则冇咁样。咁佢都有 suggest 大家食汤圆，大佬你而家咁万事堂食，你揾到个汤圆嚟食都有啲难度。当然你会话喂唔系糖水铺店啊，即系去糖水铺整碗汤水，糖水咁样。但系调翻转头，今次咁日咧，其实你留意一下，好多糖水铺咧其实已经关门。 大吉噶啦，或者已經開門啦， 又唔使擔心、啊。譬如話，我咪初八嘅時候咧，咪 send 咗張相俾你哋睇嘅喺個 group 度，即係初八湯圓啊嘛。 係 咁我其實我初八前一日咧，我已經買咗嗰啲急凍湯圓擺咗屋企噶啦。 咁、哦、樣方便嘅，喺屋企整， 自己整啊嘛。 同埋而家咧，佢真係出到好多林林種種嘅味道啊。 係啊， 係啊， 嗰啲我一句奉勸啦，我過來人，我食過啦，揀翻傳統嗰啲 芝麻花生咁穩陣啲係嘛？ 真係嗱呢個我真係好認同鐘哥啊，芝麻花生啊嗰啲就叫做正啲啦。依家未出咗嗰啲咩抹茶嗰啲嘅， 係啊好多啊。 喂，唔掂啊，好苦啊，其實你咧阿 Kiki 啊知啊，整嗰啲糖水要落嗰啲冰糖啊嗰啲。整片姜落去啊嘛，喂，其實真係一啲都唔夾。嗰啲抹茶咧，嗰種苦咧，係完全將其他嗰啲姜嘅辣味啊，同埋冰糖味咧，完全沖散曬啦，都真係唔知點解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就係、是、大家猜燈謎嘅時候咧，盡量都要猜到。咁啊，猜唔到咧， 呢個更加控制唔到， 唔係令到你嗰晚瞓得唔好啦。喂，大佬，我梗知啦、啊，即係啲嘢你有時諗唔通。谂几都谂通，谂咗成晚啦，咁啊成晚都瞓得唔好，系咪先？ 不过而家好方便嘅，而家一上网咧、 啊， 包你查到，系啊，就唔使搞到你瞓唔到觉。 我当真系大家用自己嘅智慧去猜个灯谜啦。咁、啊、如果话猜中就好，猜唔中就唔好嘅话咧，喂，我如果俾我拣啊，我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我唔去猜咯。 系啊， 我唔猜咪永远冇事咯。嗱、啊，我猜就要冇一个风险、哦。咁佢呢一个嘅调查里边，或者呢一个风俗里边咧、啊，有冇讲话？如果嗱、啊、猜唔中就唔好啦。 如果唔猜， 如果我猜中会唔会有好处先？ 系、啊、 猜中梗好啦， 嗯、猜中系开心 啊，所以有见及此咩啊？我已经为你哋预备两个灯谜啦， 咪嘛？ 等你哋 搞啲咁嘅嘢。 如果我猜唔中，咁我咪成日啰啰挛。 唔系，我相信我应该预备啲好简单嘅。 嗯， 梗系啦，小学版啊，小学版啊，系咪真系有兴趣？ 嚟啊，嚟啊，系咯， 系咪啊？ 准备好啦。 因为咧，阿钟哥你系叻人啊 ，Kitty 咧就不认输嘛，所以我稍稍摆出一个。摆了一个门咧，跟住你哋就会落闸噶啦。通常呢啲， 我系叻人，但系都系三十年前啊嘛。 依家都叻，冇话三十年前叻，三十年后唔叻噶。 你估你赛跑冠军咩？ 我未见过呢啲、啊。 五十年前 叻一世嘅，蠢啊蠢一世嘅，话你听啦。喂，嗱，出招啦，好嘛？嗱、 啊， 三只字原来已经系一个灯谜啦，你真系估唔到。嗱，平时嗰啲咧，你话。啊！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嗰啲，嗱好长嗰啲我唔攞出嚟啦，因为你收音机嘅时间有限啊嘛，系咪先？嗱，第一题，狼来了，猜中水果。 狼来，叻人你嚟啊！狼来，佢系用翻广东话定系？ 系啊，用翻 广东话嘅。 梗系啦，我唔会用国语嘅。 系咪西柚啊？ 唔系，似近傍啦，都系。都是那种啊即是啊狼来了咩会走啊 狼来了小红帽咯。 狼来了点会小红帽会走呢 猪狼来了是边个走 狼来了是另外一个古仔嚟㗎嘛唔关事嘅。 狼系食乜嘢嘅通常啊喺我 哋。 唔系 食 小朋友， 食猪仔。食小朋友大佬。 食猪或者食鸡。 都唔系啊，食羊啊嘛， 羊食羊肚，羊肚 系啦。 喂，我正话，如果咁，我估西柚咧，我个逻辑系点样嚟咧？因为佢话狼来了，狼来了系大话嚟噶嘛， 系啊， 即系大话西柚，咁、 哦、 我估西柚咯， 都得喎、啊，咁都可以俾分你喎、 啊，不过猜一种水果嘛， 系、嗯、咁、啊、西柚 都 系 水果嚟， 咁真系要俾分佢、啊。 最直接嘅答案咧就系羊逃啦，因为啲羊都会逃走，因为狼来了，羊就逃走啦。呢个系最容易同埋最浅白嘅灯谜嚟。 得啦，你俾多几个难啲嘅都得啊。阿 Kitty 咧，即系佢开行咗 Turbo 咧，佢就嚟噶啦，啲好胜心咧。会冲昏咗个头， 啱醒咗， 哎，你啊， 我就系知道系咁，所以我只系预备咗两个啫、嗯。你哋一人答中一个咧，今晚就瞓得着啦。 好啊， 我都唔想我啲拍档答唔着。嗱，呢一个咧就系、是、嗱、我开始读啦。人脱衣服，他穿衣服；人脱帽子，他戴帽子。 嗯， 猜一样咩咧？就系、是、你一入门口就会见到嘅嘢，正常一。 镜， 可唔可以俾钟哥答先啊？ 唔使啊，唔使啊， 咗啦。 Kitty 嚟啊， 镜咯， 我嚟啊，镜啊， 系咯， 镜系错啊， 点会啊？ 嗱，我再讲多次，人脱衣服，他穿衣服，人脱帽子，他戴帽子， 相反， 相反， 相反， 虽然系相反。你猜中咗个神水噶啦，其实呢位少女 嘅入屋见到嘅嘢啊， 入屋嗱，你通常入到一间屋，你话啊，我有件大褛、啊，跟住点 啊？我知道我知道， 衣帽架， 系啦，讲得冇错啦，呢、這个亦都系比较简单。人脱衣服，你除咗件衫，咁啊衣帽架咪要挂住件衫，咁咪着咗件衫啦。你有阵时嗰啲西片最中意啦，除咗嗰啲唔知英式好意式嗰啲帽咁，除咗跟住就会挂喺嗰个衣帽架嗰度，咁佢就戴咗顶帽咯，帮你。 但系呢个可圈可点、啊，譬如我屋企咧，我冇衣帽架嘅，喺我屋企嘅答案就系 sofa，、啊、因为我通常除咗件衫咧，我就摊落 sofa 度，我除咗顶帽都系摊落 sofa 度噶。 诶，冇咁执着，总之你哋系啱就系啱噶啦。 好啊，多谢你。今晚瞓到觉啊。 好多谢阿欧。 啊，元宵节快乐、啊！ 元宵节快乐。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醋，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告。独享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 吓不懂我的内心任面，藏着最有个性小小姐素实力。吓讲的情话尽显艺善，潜藏着怨我串我分开，不要自理。Say I love you, miss you, I need you, 听得多令我讨厌。Say forever, never, never, 请收线 blah blah blah。我未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意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性本不需竞赛，不补妆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认到吗？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Little Miss Janice，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Kitty。早晨啊，钟哥。 点啊点啊。 嗱，一連兩日，琴日就即係西方情人節啦，今日就元宵佳節啦，咁啊都祝大家咧即係可以甜甜蜜蜜啦。咁不過甜甜蜜蜜咧就可以喺即係食湯圓啊，或者搞啲頭先你哋講嗰啲元宵活動嗰度咧，都可以揾到啲開心嘅嘢同埋啲甜蜜嘅感覺嘅。咁啊嗱，我今朝早咧就睇自己嘅社交平台咧，我發覺咧今朝早好多人咧都喺度講緊咧話，原來咧琴日。情人節嘅時候咧，有好多公司咧都竟然係列入埋一個咧當係好似啲傳統節慶咁樣咧，俾佢哋早走喎。 琴日 係啊，琴日情人節啦，即係西方情人節啦。嗱，我自己第一次聽啫，即係話可以因為情人節而早收工。 哦，係咪因為 某晚市 就恐慌？ 好貼心喎、 啊。係啊，即係你飲個下午茶都好啦，咁樣啊。 嗱，可能系因为咁嘅原因啦，亦都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因为嗰个老板自己都想走啦，因为我个朋友咧就系、是、都系啲细 业， 系咪啊？我都觉得系啦，我朋友就小本经营公司咁样，即系又唔系话好大规模，咁所以咧、即系佢自己个决策话，全世界放咗，咁、其实可能都系得十几人一齐受惠到呢个福利啦。咁、不过琴日咧，亦都好多人咧就争相咧，明明咧。唔使翻工，因為而家咧疫情好多人都係翻 shift 咁樣啦，即係唔使日日翻足啦。咁我亦都有聽到有啲人咧就係話，明明唔係翻佢嗰間嗰啲咧，琴日都翻工喎，就係因為要翻去收花。 哦，我見啲花咧擺曬喺嗰啲地下喎，商場即係嗰啲辦公室出面。 系啊，唔知道拎入去之前有冇再噴一噴消毒咧？即系噴到可能都已經冇咗嗰只花香味，得嗰啲。 哦，即系變咗消毒藥水味咁樣啊！ 咁、你擺嗰啲地下，你都應該要即系清一清潔佢先噶嘛。系咯，嗱，咁咧，我琴日咧又見到另外一個報道咧，咁啊，今日咧就可以兑現啦。點解咧？你哋有冇聽過咧？菲律賓咧就其中有一個鎮嗰度有一個好好嘅關於情人節嘅獎勵計劃咧。 冇咩嚟啊？ 就是咧，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嗱，这个计划咧，首先要讲清楚先，你一定要是单身人士。如果你是结咗婚，又或者是咧已经有配偶，即系有伴侣啦，有男女朋友啊，或者同居关系呢啲咧，一律都不可以参加呢个计划嘅。咁呢个计划咧，就是奖你一日假期。兼且仲有呢個花紅可以分俾你，就係、咧原來咧菲律賓個鎮長咧就佢好想鼓勵咧佢即係鎮嗰度嗰啲人咧就可以咧個個都勇敢咁去追求自己嘅所愛，咁啊唔想佢哋咧就錯過咗呢個情人節嘅表白嘅機會啦。咁於是乎咧幾日前咧佢就喺自己嘅社交平台嗰度咧就搞咗一個咁樣嘅叫做 campaign 嘅嘢啦。咁佢就自己攞錢出嚟嘅喎，佢自己講到明咧係佢自己自掏腰包嘅。咁咧就話如果任何咧一啲嘅單身人士，如果咧你係成功約到一個你心儀嘅另一半嘅對象啦，喺情人節嗰一日咧。是成功能夠約到會，咁、你一定要有證明嘅，因為佢有個條件嘅。第一個條件咧就係你二月十四號當日咧係要有去約會嘅，即係你要影低相，你要有證據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你一定要 prove 到咧嗰個人係你追求緊嘅人，即係唔係話老公老婆啊，或者唔係話求其 即唔係自己伴侶，唔係配偶啊嘛。 係啦係啦，亦都唔可以話係即係純係求其一個朋友啊，或者點，即係你要證明到嘅喺嗰張相裏面，即係個要求係咁。咁咧第三樣嘢咧就係話好搞笑啊！呢個係今日翻工嘅時候咧就要影一張相，證明今日咧係冇因為琴日嘅。情人節咧而冇翻工嘅， 嚇咁複雜嘅 幾個要求，係啊，其實佢都幾複雜，同埋咧佢亦都要求啲員工咧，要求啲人咧就係 cap 翻圖，即係話如果我約咗個男仔咁計啦，我當咁咧你就要咧 cap 翻你哋嗰啲譬如約會嘅記錄嘅對話咧，然之後就以資識別，即係話哦，你真係有約到佢嘅，唔係話求其拉一個。唔識嘅，不如我哋一齊影張相啦。 但係咁樣可以得到啲咩、有幾多錢先？佢話有花紅係嘛？有獎金係嘛？ 嗱，其實咧，雖然咧講咗咁多好似好複雜咁樣嘅嘢啦，咁但係咧，佢可以得到嘅咧就係情人節當日即係琴日啦，放一日假期，同埋咧今日翻工咧就可以攞到獎金。咁嗰個獎金咧。就是港幣 around 300蚊咁上下啦， 好過冇啊， 好過冇啦。同埋因為我哋即係個指數有啲唔同啊嘛，譬如香港嘅300蚊同菲律賓嘅300蚊嗰個諗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就 喂，不過我想問咧，多唔多人成功先？ 你都估唔到，我初初諗住哇，咁都好似好容易啫，你要揾一個人去約到佢出嚟成功，然之後影到張相。 今日又要有翻工，即係我覺得呢幾個要求照計應該都唔難啦。 係啊， 但係咧，至今咧，暫時咧係冇人成功攞到過呢個獎金。 點會啊？即係佢喺邊一個環節嗰度做唔到啊？約唔到人，冇隊長。 或者其實你約到出嚟，你未必會做齊咁多步驟。如果唔係，咁對方咪覺得你約我出嚟，好似為咗要攞獎咁咯。 又要 WhatsApp， 又要 cap， 你仲要係啦，啲私隱嚟嘅喎。你 cap 我同你嗰啲對話俾你老細，好似唔係幾好喎、 啊。擺到明就係覺得佢，唉、哎、咁樣嘅，即係完全係約佢出嚟為咗攞獎金。係 咯，攞個300蚊。 係 啦。不過我想講咧，我昨日下午去了一间 coffee shop 那里，即是喝了杯咖啡啦。跟住呢隔离台真的有一男一女呢，他们不是情侣。但是呢你是 feel 到他们是即是特登、我想是想发展那些。如果不是你不会特登在那个时候即是2月14就约了出来坐低倾偈两个人啦。那个女士呢就盛装出席，条裙都即是短裙仔咁样，个头都 set 晒嘅波浪咁样。 但是去 coffee shop。 去 coffee shop, 是啦。咁唔系通常你第一次是会 coffee shop 嘅，因为呢你个时间可长可短嘛。 哦、 你都食一餐你法国菜 fine dine 咁样，咁你如果唔啱咁点算啦。咁我坐咗喺隔 篱。 是啦，我坐咗喺隔篱呢。就听他们的对话其实都挺有趣的。 你这样的你。 什么啊， 有没有影低啊， 那梗是没有了。我都祝福他们，希望他们都、可以即发展成为情侣。 讲什么啊他 们、你听到他们完全是不熟络的。 是 啦，即完全也都没有 common friend 那些的，都是问一下大家的兴趣啊、样。那个男仔呢就、有纹身在手那里。我见到那个女仔呢就哦原来你有纹身啊，跟住就摸他的手咯。 哇好好睇喎、啊、你呢个画面。 係呀、啊、我杯咖啡真係食回票 㗎。但係我啲纹身如果喺个胸度呢， 咁我唔知佢啦，咁可能呢个係即係示意嘅第一步咁样囉。 即係都大隻佬都係纹喺个心口度㗎嘛。 就係为咗飲咖啡。咁唔該晒 Barbie 提供呢、這、一个菲律宾嘅情报啦。好，时间将近嚟到早上嘅8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 泽连斯基又指，很多记者和领导人向乌克兰暗示可以不冒这个风险，亦都不要总是提及乌克兰将来要加入北约的事。他认为这些所谓风险与俄罗斯的反应有关。乌克兰国会在2014年底通过两项法例修正案，放弃乌克兰的不结盟地位。2019年2月，乌克兰国会通过修宪确立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方针。加拿大安大略省宣布，因应新冠疫情对部分商业处所实施的人数限制，今个星期稍后将会取消，并且计划从下个月1号起取消当地的新冠疫苗接种证明措施。从当地星期四开始，室内社交聚会人数可增加至50人，室外100人。其他处所的室内人数限制，例如餐厅、会议及健身室等，亦都进一步放宽。运动会、音乐会的入场人数提高到可容纳量的50%。省长福特说，今次决定是基于该省的首席医疗官员的建议而作出。又指安大略省应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的表现优秀，可快速实施重新开放的计划。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4点，升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5，瑞士法郎0.925，加元1.273，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8美元，卖出1,871.52美元。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一道高压脊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一股偏东气流。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时间8:11，晨光财经第一线咧，今朝早我哋邀请到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咧，同我哋睇下个市嘅。早晨 ，Kenny，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啊 ，Kenny， 琴晚美股咧又继续跌，咁啊，外围市况亦都唔系太乐观咁啊，你觉得今日嘅港股表现会点咧？ 咁啊，似乎都系继续咧，港股都系受制翻25,000个位咯。不过咧就似乎港股又唔算话好差，你见到低位上面嘅话咧，其实就都有一啲即系支持喺度嘅。咁就但系当然就即系大家都好似之前咁谂啦，都唔会咁快可以博到25,000，又企得稳25,000楼上咯。咁所以变咗就个市都系一个整固为主，我觉得。 即系上上落落，上上落落，都系喺嗰啲位嗬。 有啲淹闷咁样。 系啊，咁暂时因为方向性嘅话咧，嗱你都几多嘢系影响住个大市嘅，咁啊当然就疫情啦，疫情嘅困扰住我哋啦。咁啊第二就喺个内地嗰方面咧，就应该系嗰个货币政策方面咧就系松翻啲嘅，咁所以变咗个流动性上边嘅话咧就有啲改善喺度啦。咁但系美国上边嘅话咧就受到呢、這个加息因素所影响啦。咁美股都系反复嘅，咁尤其是啲新经济类股份方面咧，都系比较波动嘅。咁所以就几样嘅夹杂因素影响之下嘅话咧，港股嗰、那个观望气氛会重啲咯。同埋最紧要就话，佢因为已经弹升咗，由低位弹升咗上嚟，去到25,000啦嘛。我哋之前都成日都强调25,000个位啊，唔系咁容易突破，同埋企得稳住嘅。咁所以变咗去到呢啲位咧，大家都真系会观望下边咯。 所以同阿 K 啲講啊，80年代咧有一套經典卡通片咧，叫做《黃金戰士》啊。咁我成日都唔明點解咁經典咧，即係原來真係改啱名啊！黃金原來有呢兩個字咧，真係歷久不衰嘅。咁啊睇下咧，近呢三個月咧，真係又有啲金價咧又繼續向上喎。 你想攞你啲玩具出嚟用啊？ 用咗。其實可唔可以再睇下同黃金相關嘅股票咧，有冇可以提高一線咧？最近？ 其實呢一排咧，所有同嗰啲資源性相關嘅股份咧，雖然個市咧，即係頭先我哋提到指數上面嘅話咧，就好似冇乜料到咁啊，即係上上落落咁樣。但係嗰啲係資源性相關股份嘅話咧，譬如好似頭先提到你黃金啊、油啊，或者係鋁啊呢啲嘅話咧，其實表現好嘅。因為點解咧？其實我哋而家頭先都講啦，擔心緊呢個係加息嘅因素，加息嘅話就係擔心緊呢個係通脹。而事實上咧，就舊年開始咧，舊年尾開始咧，其實主要嘅經濟體系個生產物價指數方面啦，都係歷史新高嚟嘅。咁你見到就算美國話呢啲咁龐大嘅經濟體系，佢個 CPI 都講緊呢個係通脹都講緊呢個係6-7% 喎，係就好誇張喎。你唔係新興市場嚟噶嘛，咁所以變咗就大家都面對緊一個通脹，而通脹嚟自咩咧？就頭先即係我哋喺節目都講好多次，就係、是、嗰個資源上面嘅供應鏈嗰個係變得扭曲同埋緊張嘅問題，而導致到咧嗰啲係資源價格方面咧就持續上升，所以呢啲咁嘅金啊、有色金屬嘅股份方面咧，其實都係強勢嘅。就算咧而家開始慢慢引申落去咧，譬如好似嗰、那個中鋁國際嗰啲做呢個係有色金屬方面咧，嗰啲係開採嘅輔助啊，或者係呢個係承包工程啊呢啲咧，即係比較輔助性質嗰啲咧，都升上嚟嘅。因為大家都會意識到咧，就係話啲上游公司方面咧，如果當嗰、那個產品價錢係咁升嘅話咧，佢哋就會加大個開採能力啊嘛。 另外咧，想同 Kenny 睇下一啲板塊啊，其中譬如內銀咁啦，尋日咧見到好多隻都破咗頂喎，咁係咪都應該可以部署一下咧？ 嗱，銀行類股份就係咩啦？好似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嗰啲匯豐啊，或者係即係個渣打啊，或者係東亞一茶。升嘅原因就是因為而家我哋進入緊一個加息周期啊嘛，咁加息周期嘅話咧，就對一啲銀行金融類股份方面咧就特別有利，因為佢嘅息差係可以擴闊啊嘛，咁所以變咗咧就大家會重新會估值過呢啲公司，因為之前咧大家好高興地炒阿里巴巴啊，或者炒騰訊嗰陣時，完全冇人睺啲內銀股啦，因為大家覺得好悶啊嘛，咁但係而家就即係風水輪流轉啊嘛，咁就嗰啲就變咗冇人睺嘅，大家驚啊！調翻轉呢啲話穩穩陣陣啦，安安全全啦，每年收幾厘息嗰啲話咧，大家就覺得真係好好啦。咁所以就根本有個係市場上邊咧，就對呢一啲嘅板塊方面咧，嗰、那個睇法都會改善嘅。咁而內人咧就更加多一重嘅，就係話咧調翻轉，因為內人咧內地而家就放水，即係你見美國就加息嘅收水，但係內地方面咧就放水開始改善流動性嘅。咁所以年過年之前咧，咪減咗嗰個係呢個存準率啊，同埋呢個係 LPR 噶嘛，咁就係釋放翻多啲嘅貸款能力出去咯。咁內人都係嗰句啦，即係我講嚟講去都係中意。我就比較中意呢個係郵儲行同埋招商銀行嘅。咁你見招商銀行近排都勁啊，都係破頂啦。咁郵儲行都不在話下啦。咁四大行當然都係受惠翻個估值上面嘅提升啦。咁我諗呢啲公司方面咧，都係短期係強勢嚟嘅。 系好啊，咁另外不如问多一只啊，就系、是、阿 Kenny， 我都记得你嘅都几睇好嘅股份咧，就系、是、呢个李宁啊。咁啊见到咧，其实佢都几硬净嘅嗰啲股价，咁啊就算东澳即系开始咗咧，亦都冇话啊一开始咗咁跟住又上翻落嚟都冇嘅。咁啊东澳咧去到20号就完啊嘛，咁你觉得会唔会即系有啲波幅咁样样 咧？运动热潮过咗啊嘛， 系啦，会唔会系都真系会有一阵会落翻嚟少少回一回咁嘅咧？ 都唔出奇，我覺得。但係不過李寧呢啲咧，都就唔係淨係睇東澳噶啦。其實佢你講得啱，佢真係算硬淨，因為講真，佢個股值真係真係好貴噶嘛。因為我哋玩緊一個拆股值嘅遊戲啊，同個大部分高 P E 嗰啲股份方面咧，都係真係調得都幾緊要下噶嘛。但係李寧呢啲咧，其實就算調得係克制噶啦，即係你見安踏都跌得比較多啲嘅。 係咯。 咁最主要因為李寧始終係一個。即係有品牌嘛，即係不能取替，你唔會揾到第二個李寧㗎嘛。變咗呢你就嗰、那個可複製性啊，採取嘅定價會低啲。咁同埋佢真係一個國家名牌嚟㗎嘛。咁所以變咗大家都願意畀一個 premium 落去買佢囉。咁再加埋佢嗰個規模呢，其實係相較安踏呢係細一橛嘅。咁所以變咗大家就覺得仲有增長空間咯。安踏係做得規模大係好嘅，但係就因為好大啦，咁所以你見到佢嘅增長上面咧，係會大家會有擔心見咗頂嘅問題咯。 係，咁係咪即係其實就算回都未必會回好多咧？ 唔會回好多，但係不過就當然升嗰時嘅話就冇之前升得咁勁㗎啦，定係。 好啊，咁啊唔該曬 Kenny 啦，我哋聽日再傾過啦。 唔該 Kenny， 唔該曬，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小白阿欧，你哋去边啊？ Kitty 去食饭啦， 一齐啊！ 食肆限聚令收紧咗啦， 我哋都系各自翻屋企食饭啫嘛。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 O、林慧、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陪你度过每一刻。 晨光第一线。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好，讲优惠咧，搵埋阿 O 出嚟先。我想问一下阿 O， 寻晚你食咗啲咩啊？中西日意法性咩菜咧？ 哦，琴日咧，有头盘啦，有中间啦，亦都有临尾埋尾嘅，系啊，咁中间最主要嗰个就系个猪手啦， 哦、 即系整咗呢个德国式嘅咸猪手， 哇， 正！ 因为原先想买牛扒嘅，不过嗰啲 H 咗嗰啲咧，第一超贵啦，第二咧已经卖晒， 哦，哇，贵都冇，贵都唔系问题啊， 系卖晒。 是啊，冇完全冇晒啊！琴日你话喺啲即系叫做中高端嘅超级市场咧，你想买块牛排嚟煎咧，简直咧系冇可能发生嘅事嚟噶。咁所以就难搞少少啦。最后就取而代之系用咗猪手。喂，猪手都几抵玩喎、啊，我觉得50-60元，跟住但系要多啲时间去腌腌啊，同埋调配咯。但系 OK 咯、啊，系啊。 唔系有啲超市系买嗰啲现成嘅猪手噶，整好晒噶嘛。 咁食完就玩煮饭仔嘛。 哦，真系 系咯。 我啱想我话真系无聊啊，即刻收翻。 嗱，不过寻日咧就都 啲嘢嚟， 唔系咯，搵啲嘢嚟消磨时间啫， 俾条路，俾 条路行啊，大佬。 我又唔系煮狗大鬼，因为整只猪手啫， 都系怼落个焗炉嗰度烤啫。 我有个朋友仔啊，咁梗系会摆上去网络嗰度去 up like 啦。有啲咧又整喺屋企啊，烧啲鲍鱼，跟住咧切到好似我妈卡车咁样一嚿嚿，好似机烧鲍鱼，跟住咧 隔篱又整督鱼子酱，跟住又唔知点样整嗰啲攞啲 牛扒，系啊，心形肉饼、 肉子烧嗰啲咁样，又喺屋企发蛋，发咗成十只蛋，跟住喺度整咁样，喂，都真系唔讲得少噶，即系好多都系心机啦。第二都要用好多钱去堆砌啦，我自己就觉得。 不过通常咧、我见到啲 friend 整到咁样摆出嚟咧。通常都是即系一年净系整一次，即系平时佢应该唔煮饭嗰啲嚟嘅，嗰啲 肯定噶啦，惊 咗啦，整咗一次就惊。 系啦，因为平时通常如果煮开嗰啲咧，唔会搞咁多嘢。 是但啦， 本身都即系好食咪得咯。咁啊，今日咧我有一个嘅优惠提供嘅，咁啊唔知道啊 O 啱唔啱啦。咁啊见你寻日咁乖整嘅嘢食，今日会唔会买外卖咧？咁啊有一间餐厅咧就喺尖沙咀嘅，咁啊主打食嗰啲京川。京川户菜啦，一啲平时佢食咩咧？京川户可能都系嗰啲红油抄手啊，嗰啲啦。咁佢咧就话而家就有一个嘅外卖，佢话咧嗱，首先如果你去食午市咧，午市时段咧。如果你有四个人啦，咁当然啦，即係分开台坐啦，我估或者佢係咪 有啲食肆 有啲都可以四个人嘅。咁佢话咧就送你北京烤鸭半隻啊。 哇！ 送 半 隻， 半隻，咦？都 系啊， 都啱啱好， 都啱啱好啊，系啊，即系烤鸭咁样，系啊。咁、我见到啲相都几靓嘅。咁、另外咧，因为就佢晚市就冇堂食啦，咁所以外卖咧亦都有九折。咁折咗之后，如果满指定嘅金额咧，又再送你北京烤鸭、一隻。 咁咪之后隻半。 又送夜晚啊！ 如果我全日坐喺度食，就有隻半噶咯。 送完再送，跟住听朝点啊？早餐 再送。 唔系你就系、是，如果你全日都系嗰间餐厅食，你有机会系收到1.5隻系烤鸭系免费嘅咁样啦。咁佢其实嗰、那个嗰、那个折扣又唔系需要你买好多嘢食啫。我见佢话，譬如晚上6点打后外卖只取九折啦。咁如果折咗之后你满338蚊咧，就送半隻。咁如果你折满咗之后系638蚊咧，就送你一隻。系啦，系啦，咁系咯，即系如果你有兴趣嘅，咁咪早啲打去问一下，然之后落单咁样样咯。而家其实好多餐厅都搞呢啲嘅优惠啦， 而家搞都未必系帮，好认真讲，而家就算搞。都未必喺呢個期間幫到手，即係都要真係等個疫情消退啲啊，或者個限聚令放寬翻啲啊，大家先至可以真係好安心地出嚟用餐。 係，所以反而咧，我自己覺得即係呢一排比較忙碌少少，真係可能嗰啲小店或者街市裏邊嗰啲雙餸飯係長期都係排隊，同埋咧 係 轉得好快，你見到係轉得好快啊！我唔知道你哋有冇買嚟食下咧，即係間唔時夜晚都 有 㗎，係啊。咁啊，其实都算方便嘅，我觉得。 系啊，我琴日都买咗间外卖咧，都几好喎、啊，喺翻太子区咧，佢旧时就做嗰啲传统嗰啲切牛扒嗰啲啊，即系豉油西餐嘅咁样。咁依家都当然有做啦。咁旧时咧就你一定知噶啦，喺太子道嗰度排晒队啊，好夸张嘅咁样啦。咁跟住咧，依家就午市嘅时候咧，你去买个饭盒咁样啦，即系买个外卖啦，咁啊。即系西餐牛扒配意粉咁样，佢又加埋红汤，又加埋包俾你嗰啲咧。佢讲紧咧40蚊仲要九折、哦，即系讲紧30零蚊到嘅、哦、around。咁其实都系几抵玩咯，我觉得。 哇！而家嚟讲真系好抵啊，好抵、啊， 系 好抵啊！其实呢个就不过就同我估同堂食啲份量争少少嘅，因为旧时咧啲传统嗰啲豉油西餐，你咪觉得佢啊整块牛扒咧会有块辣热咗嘅铁板，跟住喺你面前又倒汁又剩嘅，咁但系冇计啦，你外卖啊，人哋唔可以俾埋个铁板你啊嘛，只能够即系俾入翻落去嗰啲发泡胶盒啊，或者胶盒嗰度，咁啊变咗可能冇咁热辣辣咯，咁但系。我覺得如果貨底玩就差唔多啦，你就有扒石，又有紅湯，又有個包，又有意粉，有杯嘢飲，都係講緊40蚊唔使咁樣，係咪啊？ 係啊，所以其實都而家見到做食咧都幾困難，係嘛？ 係啊， 係啊，咁啊都希望即係盡力支持一下啦。 不過正話 Kitty 講到話雙餸飯最近好似多咗人幫襯啦。 係啊， 咁嗱普遍嚟講，我哋覺得雙餸飯好似係相對嚟講係平噶嘛。 嗯， 咁点解唔提话一啲高级嘅食肆，譬如酒店咁样， 系 喺呢个时候推出双送饭呢？ 我惊翻唔到转头啊嘛！ 佢哋可以用一啲靓啲嘅料噶嘛，即系佢唔一定用啲相对系叫做价廉物美嘅料，可以用一啲贵价料噶嘛。 但系我谂可能因为即系呢段时间，即系都唔知道大家要即系经历几耐啦，咁所以你又不能够每餐都咁贵嘅。有时相信饭系因为其实而家你譬如你买菜又贵，咁你不如直接喺嗰度买个炒杂菜咁样样。咁同埋相信饭嗰啲我见佢而家又有出一啲即系越出咧越好啊！以前咧你会觉得都系菜炒肉、肉炒菜噶嘛，而家直头有啲咧系有蒸鱼啊，有嗰啲辣手煮花螺啊。咁样都真系好多选择，佢好似觉得你可以一个礼拜去翻兜几次咁样噶、 哦。可能最后发觉咧，做双送饭咧利润更高啊， 系嘛？ 五星酒店都改转型。 但我有啲朋友咧，佢真系无饭屋企嚟噶，好、多时咧佢哋两个人啦，就冇小朋友嘅，夜晚都系出街食，即系全部都系出街解决嘅。咁所以而家变相佢冇得出街食嘅时候，就全部都系外卖，又或者去即系买啲双送饭咯。所以我咁我都强烈建议佢即系听下崔神厨。 话你知 系啦，学翻两味咁样煮俾你老公食，系啦，咁啊叫做喺疫情里面增值下嘛。 好啊， 好啊，咁啊唔该晒，我咪希望你今晚都食得开心啦。 今日系元宵啊，仲有一关要过啊。 系啊，煮下汤圆咁好简单嘅啫，系啊，猜下灯谜就过啦。 好吧， 唔该啊，欧。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27，室外气温而家16度，相对湿度82%。今日日间咧最高气温大概去到21度噶。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2月15日系一年嘅第46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19日。2005年2月15日 ，YouTube 嘅域名。www.youtube.com 正式注册使用。同年4月23日，第一部 YouTube 影片标题是《我在动物园》，由 YouTube 创始人之一贾德卡林姆上传。影片见到他在圣地牙哥动物园。现时 YouTube 有超过15亿用户，全球每分钟上传影片时数长达400小时。每天观看时数超过10亿小时。网站口号为 Broadcast Yourself， 而网站的标志意念来自早期电视显示器的阴极射线管。2月15日出生的朋友具有出色的原创力和想象力，能够将幻想或梦想转化成真，不会被问题和困难阻吓，喜欢空间与自由，亦容易被感动或触怒。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将想象变成影像，是不是可以配合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不断追求上传影片的点击数字，是因为得到别人分享而开心，还是因为得到点击数字多少而兴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近日出现感染新冠病毒的儿童严重个案，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估计，若果整体感染人口增加，儿童个案有机会再上升。提醒家長為兒童做好社交距離措施，亦都要避免到補習班等活動。在未接種疫苗之前，應該留在屋企。關日華表示，家長應該留意子女若果出現發燒、咳嗽、流鼻水同埋喉嚨痛的病徵，應該盡快做快速測試。佢呼籲家長，兒童一旦確診，無需過分憂慮。由於目前醫療系統比較緊張，家長要保持冷靜，不要自亂陣腳， 耐心等候当局安排入院或者隔离设施。而大多数患者会慢慢康复，大多数病童都不使服抗病毒药，发烧两三日，服用退烧药都能够退烧。他说若果儿童仍然十分活泼，发烧度数不是很高，能够进食，大小便的次数和分量没有大分别，可以在家照顾。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嘴唇发紫、心口痛、心跳加速、持续发烧或者神志模糊等的紧急状况，就应该马上召唤救护车。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宣布将会引用紧急状态法平息全国各地反对疫苗接种措施的示威活动。杜鲁多召开记者会说，抗议活动正是损害加拿大经济和作为可靠贸易伙伴的声誉，危及公共安全。国家不能够亦都不会允许非法和危险的抗议活动持续。政府将会采取措施支援警方执法，银行可以冻结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任何个人账户。杜鲁多强调，这些措施的范围将会是有时限性、合理和合乎比例。1988年通过的紧急状态法赋予联邦政府凌驾各省政府权力，可以授权采取临时的特殊措施，在紧急情况之下确保国家安全。部分省份反对引入有关的法例，认为是并无必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美国正在将驻乌克兰大使馆的工作从首都基辅迁移至乌克兰西部城市利沃夫。布林肯说，今次的做法是基于俄罗斯惊人地加速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地区部署军事力量。华盛顿强烈劝喻任何留在乌克兰的美国公民立即离开当地。美国早前已经下令非必要工作人员离开驻乌克兰大使馆，即是留下少量人员应对紧急情况。德国、荷兰、澳洲和加拿大早前已经说安排将部分或者全部外交职能转移到尼沃夫。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7点，跌10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15.4，瑞士法郎0.924，加元1.273，人民币6.359，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1.22美元，卖出1,871.8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本周后期风势颇大，同有几阵雨。周末期间气温下降。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洪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听得到， 睇得见， 睇得见， 一齐让残疾人士同少数族裔朋友被社会睇得见、听得到。电视节目《睇得见、听得到》，由肌肉萎缩症患者、 同在香港土生土长的少数族裔人士亲自主持，彼此交流，令我们看得见听得到他们的声音。今日下午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奥自由式滑雪女子空中技巧项目，国家队的徐梦图夺金，亦是今届冬奥取得的第五面金牌。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全城防疫哒哒哒，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教授， 如果大家是要同心协力同政府一起呢，去建起这个围墙去堵截这个 Omicron， 或者是将它呢是截断的话呢，其实就当然第一自己是要戴口罩啊，勤洗手啊，少去这些人多的地方。第二呢就是打针啊，因为呢刚才我都讲啦，虽然而家我哋都睇到都好欣喜，因为呢我哋嘅接种率呢其实係上升嘅。咁所以呢就係我哋都呼吁大家係打针。而第三样嘢呢係可以做嘅呢，就当收到我哋嘅强制检测公告之后呢，因为当而家仲有潜在嘅传播链，而我哋嘅追踪继续去做呢，即係话呢一啲有确诊嘅人士呢，佢可能曾经係去过呢个地方，亦都有安心出行嘅一个指示。咁大家就要尽快咧，系出嚟咧，系做检测先至得。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全城抗疫。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中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是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同你讲心理。 我八点三十八分啊，同埋小白同埋钟哥咧讲下呢个职场心理先。咁啊，平时咧开会啦，又或者咧系联谊活动都好啦，即系一班人啦，咁要坐低倾偈嘅时候咧，你哋会唔会好犹豫啊？到底我应该坐喺边个位咧？定系其实我冇谂过，有位咪坐落去咯。 而家冇所谓啦。 因为都隔开晒啦。 Work from home， 睇下你嗰个开会个镜头到底电脑安排你系上边 一 格位， 系咯，冇所谓咯，而家。 咁但系未发生呢件事之前， 或者将来都要面对嘅。 系啦，咁因为唔系净系喺职场嘅，即系有时候，譬如你去联谊，即系我又叫咗啲 friend 出嚟食饭，跟住你又叫咗啲 friend 出嚟食饭，咁大家前后脚到噶嘛会，咁到底你会唔会拣位坐咧？ 嗱，好多人咧就会拣。唔好咁近老細啊嘛，即係盡量遠離。咁你瞓覺又唔知，咁或者你做其他嘢又唔覺咁樣啦。咁但係我就調翻轉頭嘅，應該盡量坐喺老細隔離。 係，好想舉手表現自己係嘛？ 咁你開會啊嘛，你梗係想話俾老細聽你有參與噶嘛。你調翻轉頭，當你係老細嘅時候，你留意咩啊？其實你都係留意隔離左右噶嘛。係。同埋咧，你會特別更加留意咧，就係。坐到老远嗰啲嘅，睇下佢哋有冇瞓觉啊嘛。所以如果你坐喺中游位置咧，反而系最安全，即系唔好太近，亦都不是最远。中游位置咧，通常个老细就会即系漏咗望呢一班嘅。 即系海盗船嘅理论系嘛，头同尾都比较惊啲，中间就冇咁惊。 中间冇事，中间冇事。 lift 咗落去。 哎，我又中意坐中游位置喎，本身。系啦，因为咧，我通常咧就入咗入去嘅时候咧，如果你见到最远嗰啲位置有嘅话咧，我都唔系好想坐嘅，因为坐最远嗰个位咧，我自己嘅感觉好似比可能比老板觉得你参与度好低，你先会想坐到咁后，同埋你啱入去个嗰、那个叫做会议室嘅时候咧，咁多位可能老板都已经喺度噶咯，咁多位你唔拣， 你揀最遠嗰、那個，咁、老闆一定會諗點解你要坐咁遠啫？你係唔想講嘢啊？你係諗住發夢啊？定係點咧？ 啱啊！ 所以呢個位咧，其實你一入去嘅時候咧，特別係老闆喺度嘅時候啦，你更加要揀一個咧，唔好同佢太遠嘅位置。如果唔係咧，會令人覺得反感，同我覺得係冇禮貌。 係啱啱， 即係翻學道理啫嘛。 即係我食人咩？而家你坐到咁遠咁樣係嘛？ 大學嘅時候啊嘛，你上堂咧通常有咁遠坐咁遠，離開個 professor 遠啲噶嘛。 咁但係 professor 會覺得得你特登保持距離，好似覺得你唔知想做啲乜嘢咁樣。 通常都會叫你坐翻埋啲噶，同個仔坐翻落嚟啊咁樣噶。 嗱，今日咧我有另外一個提供，就係咧比較再仔細少少，應該坐喺邊一度咧？咁佢話咧，無論你喺工作場合啦，又或者喺一啲男女聯誼嘅時候，即係譬如你有一啲目標對象嘅咁樣，最重要嘅咧就係坐喺從對方嘅角度望出去嘅右邊。 对方角度望出 去 的 右 边， 同本身那个人呢，我对象是右手写字有没有关系？如果那个人左右，会不会坐在左边会好一点？ 这个呢，他说通常呢就是一个视线法则来的。他就说呢，那些人呢从自己的角度向前望，因为我们对眼在前面嘛，那向前望，但偏右一点的东西呢，通常我们都是对那个事物更加有好感，而且觉得是占有优势。 右边嘛。 是啦，那我不知道跟小白讲的跟我们惯常用右边有冇有冇关系咧？咁佢冇讲到咁仔细。 即系阿 Kitty 意思，即系话如果我系当事人咧，我就尽量坐喺我嘅左手边啦，因为相对噶嘛。咁如果系老细嘅角度睇嘅右边，咁即系如果我要坐嘅话，我就要尽量坐我嘅左边咯。 或者咁讲，通常譬如我当系对住坐咁样啦，对住坐，即系譬如一张长台咁样，两边都坐人嘅。咁譬如钟哥是我的心仪对象咁啦，咁我又惊直接坐喺佢对面咧，有啲压力，咁我就应该坐喺佢对面嘅歪少少。 咁咪即系你要坐喺你自己嘅左边啲， 左啲啲系啦。咁啊喺钟哥睇起上嚟咧，就 系 佢嘅 右 边少少， 系 啦。总之嗰个目标对象嘅右边嗰只眼嗰边少少咧，就系有一个咧叫做优异事物嘅法则。原来通常啲人咧都会觉得偏右少少嘅嘢咧系好啲嘅。 啊，呢个系噶，呢个之前咧有一个调查几有趣嘅。如果你行街啊，你會通常企喺人嘅右邊定企喺人嘅左邊咧？即係我計兩個人，即係唔係話一班人一字長蛇排開嗰啲，唔係啊。如果你兩個人行街，你會通常企喺呢個人嘅左邊咧，定還是企喺呢個人嘅右邊咧？ 我通常會企喺佢嘅右邊。 你企喺佢嘅右邊啊嘛？ 但係原因係因為我左邊面靚啲。同其他嘢完全冇关系， 我都中意企喺嗰个人嘅右边，系啦，方便咧，因为譬如只左手， 你企喺佢个人嘅右边啊嘛， 系啦， 咁你原因系咩咧？ 个原因咧就系因为我通常都系右手揸电话，可能我左手仲要帮佢拎嘢啦，同佢有啲交流啦，咁所以右手咧就可以唔使处理咁多嘢，净系搞住佢。 我同两位相反，我通常企喺佢嘅左边， 原因又系咩咧？ 因为呢原来啊，你当你企一个人嘅左边嘅时候，你嘅感觉係比较权威同埋 man 啲嘅。 哦 係咁咩？ 係啊。 权威唔紧要啊 ,man 啲嗰句我听到啊。 man 啲㗎。係 啊。 即係你会感觉呢係你係会比较係叫做控制咗个局面嘅感觉大啲嘅。你企喺呢个人嘅左边。 唔知道係咪通常啲人呢觉得左边係冇咁安全嘅呢？ 嗱呢个我就唔知道。 因为我记得我之前呢有睇过一套电视，但我因为太耐呢我唔係好太过记得佢即係嗰个内容系点样啦。但有一个画面呢佢就係讲话睇啲人呢即係一出个 lift,即係佢係唔知道要去邊度嘅，即係佢唔知道出 lift 應該去行左定行右嘅，咁就睇下通常嗰啲人慣常係會揀左定揀右，係啦，咁通常啲人都係揀右邊嘅，就唔知係咪因為慣咗即係右手做嘢啊，或者覺得右邊係安全啲，即係自己可以控制到啦。譬如如果我用開右手嘅，咁我都會覺得，如果右手邊有啲咩嚟嘅話，咁我會好似容易啲去控制啊嘛。咁佢左邊咧好似比較。即系少嘢会出现喺度， 所以正话阿 Kitty 讲嗰个坐喺边嘅道理咧，其实你应用翻落去其实咪一样咯。因为如果我系佢被暗恋嘅对象咧，你咪就 系 坐喺我嘅右边咯。 系啊， 咁所以我咪觉得我喺你面前我系 man 啲咯。 哦， 咁如果系譬如嗱元宵佳节，我有个女仔想追求嘅，咁我应该好似钟哥咁，我企喺个女仔嘅左边， 系啦， 容易啲控制个大局，同埋容易啲用右手拖佢只手。 是的，嗱，不過相對啊，如果那個女仔又是咁樣嘅諗法咧，你哋兩個就係咁不斷移緊位， 不斷 踢波咁，不斷移緊位。 嗱，同埋咧，佢有講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啦，一個長台咁樣，咁如果你話，我都係喺嗰個目標對象老細又好，又或者你嗰個心儀對象又好，我都係喺佢嘅視線嘅右邊啊，咁樣。但如果個距離太遠嘅話 咧， 又做唔到個效果嘅，因為咧，根據呢個斯丁澤效應所講咧，即係呢個心理學家斯丁澤講咧，佢話人咧同坐得近嘅人咧，就即係。當然就會容易交談啲啦。咁如果係正面相，即係頭先所講正面相對緊張咧，你就正面嘅右邊啲。咁但如果你太遠，即係令到個距離起咗一條鴻溝嘅話咧，咁又達唔到嗰種好感嘅作用。 咁就放棄啦，要。 咁就要放棄啦，係啦。所以咧就即係揀位就好重要。同埋咧，佢又提到一樣嘢嘅，就係譬如好似我哋睇書咁樣啦，或者睇一啲文字咧，通常都係由左邊一路立過右邊噶嘛。咁去到右邊盡嘅時候咧。你覺得右邊最尾嗰啲字咧，嗰個印象係會深刻啲嘅，因為你停留嗰個位就係喺你個右邊嘅尾嗰度嘛。咁所以呢一個咧都係叫做時近效應，係啦。咁所以通常咧去到右邊位置嗰啲嘢咧，都係會令你留下一啲深刻啲嘅印象。 哦，咁會唔會其實又譬如同老闆一齊坐又開會啦，係坐喺老闆嘅右邊？但又唔好坐喺直接老闆右手邊嗰個位，可能隔一個或者兩個。咁老闆咧有陣時諗下諗下咧，如果我坐喺個右手邊，佢一路開會嘅時候一路 drop 低啲 notes 啊嘛，可能好重要嘅嘢嘅。咁佢又唔想俾人睇到，咁佢就要防住側邊嗰兩個人啦。我又遠少少，又唔係好遠，又同佢近近地，又喺佢右邊。咁呢個位應該最好喎。 哦，唔係，即係話阿 Kitty 講到喺右邊，你就會留低個印象深刻啲啊嘛。我唔知會唔會諗多咗嗱，譬如你睇賽跑。又或者睇游水，通常个摄影机咧冲刺嗰个位都系喺荧光幕嘅右边。 右边， 咁唔知系咪就系等大家睇嘅时候咧，佢冲线嗰一刹那，你会留低一个更深刻嘅 印象。 系啦，可能有呢个原因都唔定。 咁所以大家下次即系拣位嘅时候咧，都可以记得呢一样嘢，喺对方你个目标对象嘅右边嘅视线范围咧，你系应该就着数少少嘅。不过都要睇埋你成个人嘅表现啦。 唔系好似直话，直话啫。我个样如果我系左边面靓啲，我就冇理由坐喺佢右边噶。 都可以坐喺嗰度嘅，但系个头就好似瞓礼镜咁。 左或右，前或后，你要的都带走吧。也想过怎么是我，曾经也笑过，最近才哭过，你懂吗？心很复杂，我长大了，我并不傻，眼睁睁共度的年华，转眼间散落我脚下。你说我们都是普通人，离的散的都留下伤。 听过有严明熙复杂。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疫情底下，我哋咧真系创造咗唔少新嘅英文字。咁你又知唔知 PPE 到底系点解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看，沿途崎岖的树岭，人随风吹熄了云雕细情，平静里剩下呼吸加心跳。有旋律中启发了，全林影子舞动带起节奏，一回头已跑出这山丘。差几公里吗？终点了吗？ 讲到疫情期间，我哋创造咗好多新嘅英文字，其中一个 PPE 代表住一组新嘅英文字缩写，经常咧都会喺一啲防疫抗疫产品上面见得到嘅。喺疫情初期嘅时候，当大家要去买口罩，呢、这、一个 PPE 就喺口罩嘅包装上面啦。其实 PPE 就系 personal。Protective equipment， 即是说个人的防护装备。疫情来势汹汹，大家可能都要继续增添一些防疫的物资。不过要记住看清楚这些 PPE，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是不是合乎标准啊？无论是防护装备、口罩、手套，又或者是面罩、眼罩等等，都是我们所讲的 PPE。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记住啦，疫情底下我同埋你都要常备好 PPE， 咁样先至可以保护自己百毒不侵㗎嘛。 可以问下 Barbie， 咁究竟 BYOB 系代表乜嘢呢？ Bring your own bag， 即系 bring your own bag 啊嘛。嗰时环保嘅时候咧，就经常提大家要自备购物袋啊嘛。 嗯， 系啊，好多呢啲缩写啊，其实而家喂，不过其实咧，疫情咧，除咗多咗啲新字之外咧，亦都多咗啲新嘅习惯。嗱、以往咧，即系人与人之间嘅见面咧，就一定会多过而家啦，因为而家又减少聚会啦，又唔鼓励外出啦，咁啊，甚至乎好多公司都可能会有呢个 work from home 在家工作，咁所以咧，应该对周邊啲人咧可以面對面碰面嘅機會咧，的而且確係會減少咗嘅。嗱、但係你又有冇諗過咧？即係你會唔會發現一個你經常都應該會聯絡住嘅人，突然之間有一日消失咗，你都可能唔知咧？ 哇！呢啲係驚慄片嘅題材嚟 嘅。其實咧，嗱都有少少驚慄嘅。嗱、我記得咧，我以前曾經試過咧，喺我上一份工作嘅時候咧，咁有一次咧就聯絡唔到一個同事啦，即係佢應該係要參與可能學校嘅一啲活動咁樣嘅，佢嗰日要準時某一個時間出現啦，跟住發覺咧等咗好耐好耐咧都唔見佢，咁無論即係聯絡佢啊、打電話啊各樣嘢咧都揾佢唔到咁。嗱，通常去到呢啲位咧，人就會開始估啦。诶，到底呢个同事会唔会系唔知醒咧？定、还是系会唔会系有啲咩意外？嗱，通常都有几个方向噶，一系就系出咗啲咩事啊咁。 唔系，我第一句问嘅就系够48个钟头未啊？ 咁就佢 通常都会尝试咗联络先嘅，即系自己揾咗先。如果真系揾唔到，其实你谂下，如果揾唔到，去到距离要等到48小时，已经系好漫长噶啦。即系中间都可以有好多个步骤去发生啦。咁咁咧，嗱，原来咧，其实你都可以靠住一个人嘅一啲习惯咧，去谂下到底嗰个人会唔会即系突然间消失咗咧、尤其是而家咧，大家就好中意喺社交平台嗰度即系出 post 啊。咁有啲人咧就好中意步住个社交平台噶嘛，譬如我当好似我好中意睇 Kitty 嘅社交平台咁啦，咁譬如如果突然之间我发觉有一日 Kitty 唔出 post 咧，跟住我就会谂啦，啊会唔会佢系唔舒服咧，又或者真系太多嘢做咧，咁、即系我都会有呢个咁样嘅警惕性啦。咁咧嗱，今次咧我就见到网上面呢一单新闻咧，就讲咧喺外国有一个嘅两母女，咁、个女咧就突然之间有一日有一种觉得，哎呀弊啦，我觉得我妈咪应该系有啲事啦， 有啲心血来潮 嘅感觉，系。咁原因何在呢？就唔係因為社交平台，而係呢近來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玩呢一啲嘅拼字遊戲， 即 係係啦，拼英文字咪會呢，而家近來就好興嗰個拼字遊戲啦，我哋好同事都有玩嘅，我見到，因為佢哋都有share 上社交平台，话自己成功咗啦， 过到第几关咁样嘛？ 系啦系啦系啦，即系试咗几多次就成功咧咁。咁原来咧呢一、這个嘅女士嘅妈咪咧系好中意玩呢啲文字游戏嘅。咁并且咧佢又系好似我哋啲同事咁样咧，经常都会将自己咧啊、哎、我成功啦，我拼到个字啦。嗰啲结果咧就会 share 上去自己啲社交平台，或者即系四围 send 俾人，诶、我拆解到啦咁样，我斗快啦咁样，有啲咁样嘅习惯嘅。咁谁不知咧，有一日突然之间发觉，点解等极都唔见佢话自己拼到个字嘅咧？咁、就系、是、因为呢一个玄机咧，就好好彩地咧，及时能够救得翻佢妈咪啦。咁、原来咧，佢话咧真系尝试去揾佢嘅时候咧，就即系去佢屋企揾佢啦，就发现原来佢妈咪咧系俾一啲即系不法嘅匪徒咧就系、是、绑住咗啊，即系系入屋打劫咁样嘅情况啊。咁咧。所以就好好彩，佢个女咧就洞察到佢阿妈咧，即系喺生活习惯上面有一点唔同咗，就系冇玩到嗰个串字游戏，冇 send 到个结果出嚟咧，就发现咗呢一个即系险些酿成意外，但系好彩系及时阻止到。 哇！咁我经常喺我哋个 group chat 嗰度咧，我会摆低啲说话噶嘛，你哋冇人回复我，你哋唔担心我有事嘅咩？ 诶，唔会嘅， 系啊，就系见你有摆低说话，就知你冇事啦。应该系我哋唔复你，你唔觉得我哋有事嘅咩？ 你哋惯常都唔理我。 嗱，所以如果有一日你见到我哋不停复你咧，可能我哋有古怪啦，系啦， 系啊，可能系一啲信号，到时你要留意我哋，到底系咪有啲玄机咧？ 好啊，咁啊，所以我哋都多啲关心下，留意下身边 嘅长者啊， 系啦，生活习惯啊，咁样啦。好，唔该晒 ，Bobby， 嚟到早上9点啦。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去红隧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咁喺封路方面，坚尼地城因为有爆水管，卑路乍街同埋士美飞路交界部分行车线仲系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天水围天瑞村瑞林楼、大角咀道149-157号中美楼、九龙城德朗村德盈楼、马鞍山仲安村仲德楼和东涌日东村谦日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破新器加给你打气。 大家好，我是同你继续倾的马俊伟。 彭永仪。 永仪啊，趁住农历年间有啲咩想同屋企人打打气噶？ 我想同佢哋讲，无论发生咩事，我呢个女都咁爱锡佢哋噶。 我就想同我屋企人讲，佢哋个个都做得好好啊，继续努力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民政事务局 家庭议会， 祝大家团团圆圆， 全家年头幸福到年尾。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做完打磨可以抌咗个呼吸器。 咪住，你呢个系好多次使用嘅呼吸器嚟噶，唔使抌。 唔抌？咁点清洁啊？用酒精抹，用洗洁精洗啊？ 你讲乜鬼啊？ 洗完之后点整翻干啊？晒干、晾干定用风筒吹干啊？ 不如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微健康》节目时段内嘅二台话你知，今集会话你知点样正确使用呼吸防护设备。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在眼。 投资 O to O。 阿欧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俄乌危机咧引发咧金融市场动荡啦，美股咧仍然系有沽压嘅，道指咧要跌啊171点啦，标普五百指数跌1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最少于1点。除咗外围局势咧，前景啊仍然系咧阴霾满布噶，有新债王之称嘅江拉克咧就警告啦，美国已经出现咗一系列咧衰退嘅迹象啊。首先系消费者信心指数啦，已经啊跌到去61.7啦吓，系2011年咧10月以来嘅最低啊。咁啊，今日港股表现点咧 ？ADR 都要跌啊，睇嚟咧今日依然咧都系麻麻地噃。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 今日这几分钟呢就不是讲我，也都讲一下你。昨天你说呢即是将这几分钟呢就、解决很多疑问。是。就是呢仲未同我报平安啊！ 冇 唔系你 啊， 系你嘅另一半，睇下佢过唔过渡到。咁啲听众咧就话想知道究竟琴日嘅发展啊，局势发展会系点样 咧？因为琴日咧话说阿钟哥就开咗个题，咁咧就话喂，如果你嘅另一半啊冇喺呢个情人节嗰度俾惊喜你，你会点啊？咁样 首先咧，你之前嗰一日啊就问咧就话有冇送花，佢就好即系好快答咗你 啊， 秒回 冇啊 嘛。好啦，第一个疑问就系、是。究竟佢有冇买？ 系到底佢系唔想我知道啊？ 定还是真系 冇 咧？系有定冇先？ 冇啊！真系冇啊！真系冇啊！ 真系冇啊！ 其实我到最后都唔敢相信嘅，点解咧？点解咧？ 你到几点钟先至接受个现实系真系冇咧？ 我 真係去到夜晚七點幾嘅時候，我先至接受呢個現實。因為點解咧？嗱，聽日我即係我講翻個行程啦。尋日嗰個行程咧，因為朝頭早咧我哋要出去做少少嘢咁樣啦。咁所以我就諗啊，唔通因為佢知道我要出去，咁所以佢冇叫啲即係送花嗰啲人嚟送嚟屋企咁樣，會唔會佢改咗時間，改咗送貨時間啊咁樣啦？咁好啦，跟住翻到屋企啦， 係一齊出去嘅， 係一齊出去嘅。系啦，咁所以我先会觉得唔通佢諗住迟啲先送咁样啦。咁啊到呢返到屋企四五点嘅时候呢，咁突然之间电话就响喇喎。 边个电话响先？ 佢个电话响，咁我就知道呢係楼下个管理处呢打上嚟嘅。即係通常因为有速递呢就会打上嚟㗎嘛。跟住我就听到佢话喺屋企咁样啦。跟住我就即刻话係咪我啲花到 啦。你正好问呀。 係啦。跟住我就话係咪我啲花到。我唔系啊，佢话WiFi 嚟，我话咩 WiFi 啊？跟住话唔系，我买咗新嘅 WiFi 啊咁样。我你买咗个新嘅 WiFi， 情人节嗰个送你咁样。跟住我唔知佢情人节送嚟噶嘛咁啊。跟住咧，我都仲以为佢系假嘅，系冇理由系 WiFi 嚟嘅，点会情人节送个 WiFi 嚟先得噶？送 WiFi 嗰个唔使过情人节咩？系咪？咁好啦。 咁情人节唔使开工啊？ 咁又啱，系啦。咁跟住咧，我就抱住呢、這个即系仲有希望嘅心态，即系我要电话响啊嘛咁样。咁跟住咧就揿钟上嚟啦。啊，点不知咧揿到钟上嚟嗰个咧就系、是、一盒嘢嚟嘅，咁即系咪花啦？咁、但系佢就同我讲：喂，呢盒嘢你嘅喎，咁样啦。原来嗰盒即系打电话上嚟嗰个就唔系送呢盒嘢嚟嘅， 另一个。 系啦，无啦啦有个人送咗盒嘢俾我，咁、嗰盒嘢咧就系我之前帮我朋友间公司买咗啲货咁样，又系拣咗24号送嚟啦咁样，咁唔紧要啦，咁我就话呢盒嘢系送俾我噶嘛，咁但系头先你嗰个电话，你话系送 WiFi 俾你嘛。咁即係仲有一個人會上嚟啦，係咪？咁即係呢個時候咧，我心都仲未死嘅， 係啦， 仲未死嘅，仲存有希望嘅。即係到底佢係咪講真話嘅咧？咁樣，咁跟住我就話點啊？你個 WiFi 送嚟未㗎？未，我出去買餸㗎啦。咁樣，佢話十分鐘到喎，咁樣，咁未講完咧，轉頭又撳鐘啦。咁跟住我滿心歡喜啦，即係十五十六咁樣啦。點不知真係 WiFi 嚟嘅，真的。真系一盒 WiFi 嚟嘅，咁喺嗰阵时咧，我就话系咪真系冇啊？我真系冇，我真系冇订花。咁然之后我就话，咁点解你又唔订花，又唔冇礼物？咁你真系成个情人节你冇预备咁啊？佢唔系啊，我本身咧谂住星期一即系寻日嘅时候咧，晨早接你放工，顺便买花嘅咁样啦。跟住佢话，但系点不知原来你突然之间又转咗打电话，即系做封烟咧。佢话咁我呢个计划就实行唔到啦，咁样。 喂，呢个唔系理由嚟嘅，咁佢可以诈加衣出去噶嘛？ 我就系咁讲 啦。系咯，如果你留咗喺屋企，唔好意思啊，我要出去，咁都得噶嘛？ 系或者我落去收份件咁样都得啦，你收 WiFi 又得，你落去收份件得唔得？你明唔明我寻日嗰个心情？咁我都冇咁快即系咁激动嘅咁样啦。你知道咧，即系呢啲嘢咧，好有趣嘅，好奇妙。即系当佢讲完话我谂住接你放工，然后咧就顺便买埋花，即系就顺便嗰朝就去买花。然之后电视咧就播住咩咧？播住嗰啲咧，嗰啲记者啊，去花墟啊，问人哋买花嗰啲情况嗰啲片段啊。然后嗰个歌仔咧拿住扎花，就喺佢讲完呢番说话之后咧，电视机个歌仔就话啦：花嘅预早订噶啦，啲人即日买咁冇诚意噶，咁样、啊。简直就系一套戏嚟噶，你明唔明？寻日喺屋企，所有嘢咧都系啱啱嗰个 timing 发生。佢一讲完话谂住接我放工，顺便买花咧，个电视机就话冇人即日买花咁冇诚意嘅。咁跟住佢梗系滴汗啦，系咪先？咁然后我就话，但系其实你唔系嗰一朝先知道我要即系做封烟嘅， 系、哦。 其实你早一日已经知噶咯， 我都知道，冇理由佢唔知噶。 咁你唔系可以即系试下扭一扭转你个计划咩？ 系咯， 我都唔知点扭转啊咁样。 吓， 咁咯，就系咁啦。 吓， 系啊， 真系咁样啊？ 系啊， 就完咯，冇啊，真系冇啊。咁初初我都即系懒系淡然咁嘅，咁不过谂谂下，再睇埋电视嗰啲又送花又剩啊嗰啲特辑咧，咁跟住我就有少少微言嘅，我都、我估唔到结婚之后第一个情人节系咁平淡噶。 我多口问句啊，之前嘅情人节。有冇送花先？ 唔系嗱，又帮佢讲翻句说话。佢之前有送嘅，咁不过咧，佢都 我想讲话仲衰。 唔系啊，唔系我讲埋一样嘢，你知噶啦。不过佢都唔系浪漫底嗰啲嚟嘅，因为上年嘅情人节咧，佢就冇送花，已经冇送花噶啦。 哦， 佢送咗咩咧？送咗水樽俾我。咁你就知道本身佢嘅 style 咧，都系一啲实事求是嘅。 唔系先，但系点解情人节会 送 个水樽 咧？咁样，咁嗰个水樽咧又唔系。就咁买嘅，佢咧就画咗一小猪个样子上去嘅， 咪又系一个水樽， 系啦，又系一个暖水壶咁样啦。咁、但系就有佢即系积极挥毫嘅一啲嘅公仔啦，咁啊独一无二啦，系啦咁样。咁当然我都会觉得好好笑啦，即系无啦啦情人节收个水樽，系咪？咁可能我就系我衰，我讲咗成年，我又喺节目嗰度讲，都不下一次噶啦，就话佢送咗一个好得意嘅水樽俾我，然之后咧就即系俾啲拍档咁样喺度问点解啊，喺度笑啊。咁今年咧水樽都冇啦， 唔系有 WiFi 喎、啊，有个 WiFi 啊嘛， 佢噶嘛，唔系我订噶嘛，不过唔紧要啦，我都有份享用嘅。 好啦，咁调翻转头问啦，我都要帮佢讲下嘢，从佢个角度去睇， 我有冇做啲咩？ 系啦，你有冇准备先？ 我咧本身咧，唉，我都唔知佢好彩定唔好彩。我本身咧就搭咗一个朋友咧，谂住买只表俾佢嘅。 哇， 系啊，都重手噶。 哇，直头 我都冇话俾佢听啊呢件事，我费事佢，我费事佢心有戚戚然啊。 咁佢只表咧？ 咁咧，但系咧后来咧，好彩，因为咧，因为只表都几贵啊。咁我15、16，我又唔知道佢系咪真系中意定系点样。咁于是乎有一晚咧，我就喺度即系探下佢口风啦。咁啊，嗰啲表啊。我點解知佢話唔中意喎？佢話唔中意。 你嗰陣時你訂咗未㗎？ 我嗰陣時有一隻等緊，我話要定 唔要， 係啦，咁都搶手嘅。咁跟住佢就話我唔中意啊，咁樣佢話我唔中意呢啲錶，我冇人唔中意呢啲錶喎。跟住佢就唔知講咗啲咩，佢話不過咧，我聽日都會去睇運動錶咁樣啦。咁啊，咁得啦，我就送你嗰隻運動錶俾你啦。咁但係佢嗰啲咧都都系啲專業級嘅運動錶嚟啊！咁但係本身對比起我諗住買嗰個咧， 兩件事啦、 啊，兩件事啦。咁但係唔緊要啦，我都覺得如果你覺得嗰一樣嘢你係即係啱嘅，咁我咪送嗰樣嘢俾你咯。咁、所以我就話啊，我就送呢隻錶俾你啦，你就去睇啦。咁樣總之你就揀你中意嗰樣嘢啦。咁樣咁本身我睇嗰隻錶咧，我就冇要到啦。咁樣咁都好彩嘅，因為如果我唔知道 買咗， 好衝動咁買咗，跟住佢又。其实不是太喜欢，而我又觉得其实都挺贵。而昨天我送连朱古力都冇一粒的话呢我可能真的会着了。不如我哋讲到呢度啦，钟哥，好唔好啊？ 我想知咩？咁琴晚咧，咁琴晚之后 你都想我哋个关系唔好咁， 唔好 讲 咁样。啱啱结婚冇耐啫，点解会搞成？ 嗱，今日就元宵嘛， 系啊， 唔知起身未咧？咦，我妈即听到 WhatsApp 我， 好啦， 系私人嘢，冇讲咁多啦。我哋关系仍然很好，大家唔需要担心。 咁、希望咧，听日你都可以汇报一下，究竟今日有冇任何补飞嘅行动啊？ 其实我真系冇乜，我冇期望啊！你唔好再俾期望我，钟哥。 喂，先我先问咗先，个 WiFi 装咗未噶？装咗噶啦嘛。 佢唔够胆斗嗰盒嘢啦，寻晚。 因为我惊咧，今日又有人嚟做咩啊？今日嚟装 WiFi 啊！ 北京冬季奥运会花式溜冰项目已经完成了，但是你又认不认识入面的规矩呢？有报道说日本选手羽生尝试挑战难度 4A 的动作，到底 4A 是什么呢？首先向你介绍一下何谓 4A 动作先。在花式滑冰一共有六种的起跳动作，后外点冰跳、后内跳、后外跳、后内点冰跳、勾手跳，以及难度最高的一周半跳。而 4A 咧就系四周半跳嘅简称嚟噶，选手咧要跳起，需要咧就系弯曲膝盖，单脚起跳，另一只脚咧就向前踢，令到身体更加容易飞起噶。 草力之后呢就向前踏步飞跃，落地呢就用飞起脚跳去着地嘅。一个一周半跳是由一圈半组成，换句话来讲，四 A 是由四圈半组成，比普通的四圈还要多半个圈的。A 比其他动作更加困难，是因为比一般动作多了半个圈。另外一个难度就是速度了。A 咧系唯一一个向前跳而非向后跳跃嘅动作，喺运动员保持住一定速度滑行并且准备跳跃嘅时候，速度之快可以话令到好多选手因为怕失去平衡而产生恐惧嘅感觉，导致起跳之前而却步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摩的课。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咧，又话玲玲喺度。早晨，玲玲。 系，大家你好，小白。 你好啊，咁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咯，有啲乜嘢点唱呢？ 首先咧，我想点翻俾我二家姐啦，初一生日嘅。咁咧，另外两个家姐，三家姐同五家姐咧就系、是、初九。咁另外我自己咧就系、是、2月22号嘅，咁啊初都系年廿二生日啦。咁咧就咁我都想俾佢哋，就希望佢哋身体健康，同埋日日都开心心嘅。咁另外咧，都想點埋俾你哋咧，嗰、那個晨光第一線嘅同仁啦。咁另外今日情人節咧，咁都希望可以俾埋我先生嘅。咁阿 John 啦，咁希望佢咧身體健康，工作順利，日日都開心。咁因為咧，佢十幾年前咧，我記得佢都打過上嚟晨光第一線點俾我聽，就喺情人節。咁啊，今日點翻俾佢聽啦。咁最後咧，亦都希望咧，即係而家疫情啦，咁希望好似發揮自己身嚇個精神啦，大家都堅忍啦，同埋。守望相助啦，咁都好感激翻醫護嘅前線人員啦、清潔啊、保安啊或者司機啊等等，咁希望佢哋咧都個個工作順利、身體健康。 嗯，好啊，好啊。 最後，咁咧因為我啲家人咧，因為喺疫情咧都未能夠見曬面嘅，因為有啲喺海外啦，咁希望咧大家都事事順心。日日都 开 心心，身 体 健康。 啱啊，真系好好啊！元宵节又可以点翻歌俾先生听啦。但系你系四朵金花啊？你哋系四姊妹啊？ 我哋唔止噶，大家庭嚟噶。不过咧咁啱，我哋年年都会一齐去街啊旅行啊。咁今年疫情咧，就我哋都未能够一齐庆祝见面拜年啦。咁所以就希望都祝佢哋即係將來快啲疫情過咗啦，因為好似我生日個日子咁啦，2月22好多個二嘅，咁希望咧寄予香港人咧都係好容易咁捱過咗，同埋疫情係好容易咁過去嘅。 哦，係因為今年咧你生日嗰日啊最特別啦，好多人咧會cap 圖啊 cap 咩圖咧就係、是。当呢个2022年嘅2月22号嘅可能2:22嘅22秒咧，大家就系咁 啊！ 哇，好特别啊！ 星期二嚟噶，亦都系正月22啊！ 哇， 真系好特别。 嗰日啊，真系啱啊！听住二台啊，最好啊！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 多谢晒小白，好中意听你哋嘅晨光第一线噶，永远支持你哋。 多谢你，继续支持住啦。 好， 拜拜。 多谢你， 拜。人生终有欢喜。难免亦常有泪，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人生不免崎岖，难以绝无挂虑。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抛弃区分后共对，放开彼此心中矛盾，理想一起去追，同舟人世上。 光追 踪31，好啦，追踪31啦，今日朝头早我哋又有阿昌喺度同我哋介绍下。 刘昌有啲咩提供啊？ 早晨，早晨，小白， 早晨 各位。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日傍晚6:30啊，睇得见、听得到，咁啊呢个节目咧系直接请嚟一啲少数族裔嘅朋友，同埋咧残疾人士去直接做主持嘅，就访问翻佢哋嗰啲。 嗰啲朋友同界別嘅朋友啊，咁啊讓我哋明白佢哋嘅心聲更多嘅。咁啊，今晚咧就會請嚟兩位嘅嘉賓。咁咧，兩位嘉賓咧都係要坐輪椅嘅，即係一啲相見嘅朋友啦。咁啊，第一位咧就係呢個交通諮詢委員會嘅成員啦，嚴楚碧。咁啊，另外一位咧就係一位黃靜瑜小姐啊，咁啊25歲嘅啫，咁啊從細到大都開始坐輪椅噶啦。咁佢哋咧會一齊談論一個咩問題呢，就係、是、行動不便坐輪椅嘅朋友係咪就冇辦法去打扮去扮靚嘅咧？行動不便係咪就要放棄談戀愛拍拖嘅咧？咁啊，佢哋今晚咧會同阿主持人啦，阿 Angel 本身咧都係要坐輪椅嘅，佢係從小就患上呢個肌肉萎縮症噶啦。咁啊，三位女士咧就一齊傾下心事，睇下咧佢哋認為啊坐輪椅嘅女性對愛情有啲乜嘢睇法，係咪可以扮靚咁話嘅？ 我哋都可以係聽下唔同朋友嘅心聲啊， 係 啊，冇錯啊，咁啊。繼續介紹一下啦，咁去到夜晚7:30兒童健身中心仔仔女女 Keep Fit 特工隊啊，咁啊個節目名好長啊嘛，咁啊營養學係啦，營養學家兼升級主持阿歐善兒咧，就繼續帶啲肥仔肥妹咧去做唔同嘅運動，咁啊去 Keep Fit 減肥啦，咁啊今晚咧佢會帶嗰啲小朋友啊去舞獅啊，去醒獅係啦，咁啊醒獅啊相當考平衡力同臂力噶嘛，係啦，咁啊一連兩集都係玩醒獅嘅，今集咧就係帶佢哋咧去到學識下先啦，咁啊下一集係真舞獅嘅，咁啊今晚咧就喺佢哋當中去揀卒，睇下邊位表現最好嘅小朋友咧，就下一集咧要做獅頭咁話。 哇！翻埋梅花莊嘅咯 喎，係啊，真係玩梅花莊， 真係又唔係嘛，諗住講下嘅啫， 好認真，即係禮真咁話，咁啊大家今晚睇下佢哋究竟點搞啦。 係， 好留意住啦， 去到8:00啦。 8:00孩子城市闖蕩記，咁呢個一個真人 show 啦，就俾一啲大任務嗰啲小朋友啊，從中去明白佢哋嘅心事咁話嘅。咁啊，今晚咧就主角咧就係浩雪同埋浩洋兩子弟啊。咁佢哋嘅接咗個任務係乜咧？就要去街頭嗰度咧執啲紙皮，拎去回收店嗰度賣。並且用嗰啲賺到嘅錢去解決一餐嘅問題。咁啊，為乜要咁做呢？原來咧就係有呢個兒童心理學家就話，即係從中咧去到分析翻咧，俾各位家長睇下點樣去到建立咧嗰啲小朋友呢個理財觀念嘅。 嗯，咁啊幾好啊！我都要諗下辦法點樣幫自己小朋友建立一個好嘅理財觀念。 係啦，咁啊再好快講埋啦，今晚9:30醫生與你，亦都同小朋友有關嘅喎。咁啊，關於呢個眼睛嘅健康啊，咁啊，原來根據呢個中大嘅研究發現啊，香港嘅兒童咧患上近視嘅比率係全球最高。 哎呀，聽到都驚一驚。 係咧，咁所以兒童近視咧已經成為即係大眾嘅健康嘅問題，真係要關注一下啦。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討論一下咧，究竟啲家長各位家長啊，應該乜嘢時候咧就帶自己嘅小朋友去做眼睛嘅檢查。咁啊，另外咧點樣可以防止咧兒童近視加深，同埋咧點樣去到保護咧眼睛嘅健康嘅？咁啊，今晚咧會請嚟咧眼科嘅專科醫生去同大家講解一下嘅。 係啲家長就唔好成日諗住咧，即係同小朋友講，誒、哎、你第日都係要做激光㗎啦，做激光㗎啦，而家講，跟住細路仔咧就大安置啦，我第日做激光咪得咯。有啲咁嘅心態又唔好啊，最好啊咩都唔好做，隻眼本身又冇事就最正啦。 冇錯啦，咁啊，另外啊，醫生與你啊，除咗講小朋友嘅呢個眼睛健康問題，亦都會同大家講呢個血壓藥嘅另一個環節啦。咁啊，血壓藥咧，即係好多朋友咧，即係我都有位朋友啊，就話即係佢最初去俾醫生話你血壓高喎，俾啲血壓藥佢，咁佢咧就食到一輪咧就唔食啦。咁啊，原來佢就擔心咧。即係食血壓藥，好多朋友都話咁，一食就要食一世噶啦。咁究竟係咪真嘅咧？呢、這個迷思。咁啊，今晚咧會請嚟藥劑師同大家講解一下嘅。 好。咁啊，另外10:00係咪有個節目 啊？特輯啊， 冇錯，有個特輯啊。咁啊，今日元宵節啊嘛。 係啊。 感受灣區1+72002元宵特別節目啊。咁啊會請嚟咧，即係粵港澳大灣區啦。咁啊，集合曬呢個幾個地區嘅嘅。好精彩嘅节目，一齐咧同今晚咧度过呢个元宵佳节嘅。 哎，好啊！寻日即系 情人节，今日就元宵， 系啦，甩咗嘅，今日就可以喺呢个节目好飞。唔该晒阿祥， 唔该祥，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9: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你都听过，甚至有人惊冇人送花，自己送俾自己都有噶啦。你就知道情人节呢束花系几咁重要。可惜疫情关系，琴日送花速递员未必可以入去商业大厦，佢哋唯有将花放喺大厦门口，然后请收花人士自己落嚟攞咯。所以先见到呢张地下摆满鲜花嘅珍贵图片。姑勿论呢张相系真还是假，留言都话真系大吉利是啊！将花放晒喺地下，令人有无限联想。速递员通知收花人讲嗰句系乜嘢呢？就系落嚟收嘢啦。网上亦都有人讲，究竟情人节同春秋二祭有乜嘢相同之处？两者之间都系同花有关，一个系送花，一个系献花，两者都系要烧钱。不过一边嘅烧钱系因为你要花费好多嗰种嘅烧钱，另一种嘅烧钱就真系用火去烧咗一啲另一维度嘅银行嘅钱，睇到真系吓一跳，然后得啖笑。一众情人究竟有几多系知道情人节嘅由来呢？又唔好淨係針對情人節，其實一年當中咁多節日，有幾多個我哋真係知道佢嘅來龍去脈。無論佢背後嘅故事係點，最終就係變成我哋想佢點就係點。即係點呀？約埋伴侶行街睇戲食飯同埋洗錢。而家節日嘅共通點就係消費行先。一众商家其实都睇中呢个方向，不断吹捧节日几咁温馨，几咁浪漫，务求令大家沉醉当中，满脑子充满爱，甚至对洗大咗嘅恐惧都变得麻木。千几蚊买扎花，我唔惊；几千蚊食餐饭，我唔惊；送埋礼物，我都唔惊。二月十四嘅麻醉药过咗零时零分药力消除，到时你先识惊。我哋真系好中意情人节，一年只系得一日，二月十四又点会够？所以慢慢就衍生好多唔同嘅情人节。一月十四系韩国嘅日记情人节，三月十四系日本嘅白色情人节。六月十二巴西情人节，六月十四韩国亲吻情人节，数都数唔晒，讲都讲唔完。可能我哋已经唔计较节日意义何在，只系需要揾个理由约人出街食饭睇戏就够。其实情人节唔在乎系边一日，最紧要你系咪一个有情人啫？找到对的人，日日都是情人节。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搜搜手指，捏着戒指祷告，去等一天，或跟你问好。重返大花街，未踏破高踭鞋，你已经天晒，连甜蜜气氛也都破坏，谁都显手那姿态，比我愉快。一年和一年，还未到这一天，那时光，那回忆，来盘点。二月十四，一周，这个日子，挂念谁，不再是一对，这样足够有趣。忘不了就等下去。 知多少陈年旧妙妙，那么奥妙，模仿得出你心跳，都记住了。上的无名指，二月十四的忧，这个日子可能信不再是一对，这样足够要出。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晚呢， 我先想问呢，你琴日得到咁嘅待遇呢， 是 会唔会专登夜晚餐饭整得差啲嘅？ 我昨晚冇煮饭啊 或者嚟緊嘅岁月里面呢会唔会专登整衰啲？ 但我今日已经调节返心态，今日调节返心态啦我昨晚我真係冇煮饭嘅就是蒸烧卖 咁你咪係差唔多 咩呀、 啊、你唔好话人啦，你都冇啲诚意，心形牛扒又欠奉， 我咪谂住今日整咯，今日谂住整呢个法式红酒炖牛肉，系、 哦、 啦，因为寻日晏昼咧，其实都食咗餐几丰富嘅，咁、嗯、所以夜晚就其实都唔系好肚饿，咁、嗯、再加上又咩啦，咁都 有啲情绪啊， 系啊，唔好煮啦，咁啊，咁今晚咧我就会煮翻呢个法式红酒炖牛肉，咁、嗯、原因咧就是、因为之前话睇咗嗰套纪录片啦、 嗯， 就系、是、关 早期嘅厨神。 是啦是啦是啦，咁咁佢其中最 signature 嗰个餸呢就係、是、呢个红酒炖牛肉，亦都係即係最传统嘅一个即係、就是、法式嘅一个食品啦咁、嗯、样。咁佢当然呢有一个複雜版，亦都有一啲呢简易版嘅。咁、嗯、个简易版呢其实都係即係嗰啲材料就不外乎就係你买啲牛肋条返嚟啦，跟住呢就有啲配菜，譬如係洋葱啦，一啲红萝卜啦，少少蒜头啦，咁番茄酱啦，牛肉汤啦，咁样等等，咁个做法咧就系、是，首先咧你就将嗰啲牛肋条咧，有啲人会染少少面粉去煎香佢先嘅，咁有啲就会唔染，咁啊随你中意啦。咁跟住咧就煎到表面咁多面都金黄色咧，就可以攞起。咁你个镬嗰度就有嗰啲油喺度啦，已经，跟住咧就放入嗰啲洋葱啊、红萝卜啊、番茄就炒香佢。 嗯， 跟住咧就将你头先嗰个牛肋条咧摆埋落去就回炒一阵啦，跟住咧就倒入啲红酒啦、牛肉汤啦、番茄酱汁罐头咧，即系浓缩咗啲番茄酱啦。咁、用中火就煮一煮，煮滚佢之后咧就可以即刻转到细火，咁就慢火咧炖佢，都需要一啲时间嘅，个零钟至两个钟咁样啦。 呢度咧我成日有个疑问嘅、红酒啊嘛，究竟用一啲乜嘢类型嘅红酒，又或者？價錢嗰方面咧，係咪時時彈彈買啲平啲已經 OK？ 平啲已經得㗎啦，真係、因為佢其實都係即係慢慢會揮發㗎嘛，咁啊平啲嗰啲就 OK 㗎啦，咁所以呢一個咧都可以自己試下喺屋企煮嘅，即係如果你話尋晚冇食到呢個西餐嘅話，即係好似我咁啦，咁我今 日你琴日嗰個燒賣都係中餐， 係啦， 即係琴晚食咗中餐， 係啦係啦，咁琴晚食咗中餐啦，今晚就食西餐啦， 點知原來係炸薯條， 咁之後其實呢個咧幾正嘅，因為 为佢好温暖，你成个窝咁样。如果你觉得，因为都需要时间，即系头先我讲嗰个已经系一个简易版嘅做法啦嘛。咁你都想即系煮多少少，咁如果你想第二日食翻咧，其实都可以嘅。即系你呢啲炖嘢咧，第二日再慢火庆翻热佢咧，都可以食多餐嘅。咁啊，大家可以试下呢个啦，配下红酒都几好嘅。 林慧的享乐时代， 好，睇下 Barbie 有啲咩享乐嘢同我哋分享下先。 呢个好紧要，因为咧嗱，好似我呢啲咁样咧，在职妈妈咧就会喺度谂紧，到底个小朋友咧，如果继续停课落去嘅时候咧，咁要搵啲嘢俾佢哋做下啦。咁咧，于是乎咧，我就睇咗一啲咧热门嘅网上课程嘅排行榜。 喂，但你都有经验噶啦，阿 Barbie 之前都试过噶嘛。 我嗰啲经验咧系冇涉猎到嗰、那个排行榜讲最热门嘅 top three 嘅。 咁啊，真系要听听先啦。 系啦，因为我都有少少意想不到，竟然原来个排行榜系咁样嘅。咁嗱、我只能够用咧，觉得啲人系真系出奇制胜，同埋咧即系反其道而行，你都形容呢一个趋势嘅。嗱，通常如果你正常，你大人好，小朋友好，你学一样嘢，你梗系谂佢个实用性啦，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就系、其实你又预咗唔会系长时间去学啦，又或者系应该试验性质啦。咁照计你就应该会谂住学一啲一系就实用啲，一系就短期内可以睇到成效嘅嘢至系噶。咁但系咧，我见到佢嗰个排行榜嘅 top three 咧，我自己自问咧，我本人同埋我如果要为个小朋友安排咧，我都真系冇谂过叫佢喺网上面学呢啲嘢嘅。嗱，第一样嘢咧就系、最多人学嘅嘢咧，其实咧都系好容易明白点解嘅，就系、语言啦。嗱、但系有一个标准嘅系冷门嘅语言。 吓、即系嗰啲欧洲嗰啲地道方言嗰啲咁样啊？ 差唔多啦，例如系希伯来文啦。 哇！ 佢冇谂过咧，即系其实我自己喺度谂，即系如果你问我啊，我都唔知道到底我学完之后，我几时会有得用咧？ 嗱，当然系即系可能会有机会用到嘅，但系我想问咧，就系话俾啲小朋友学啊？ 系啊，俾啲小朋友学啊，即系真系有一啲咁样嘅网上嘅课程，就系、有一个教希伯来文嘅老师，就即系透过系啊，透过个网上面教。 我有少少唔明咧，家长们点解会拣取学呢一类型嘅语言啊？即系俾啲小朋友咧， 系咪其他班已经敷咗啦？咁你学住呢个先啦，有位先 英文啊、 西班牙文啊、 日文啊、法文、德文都满晒，学下希伯来文先啊。 唔系，正所谓人学我唔学啊嘛，呢啲 系啊，都系嘅，都系。 咁你学一个，你谂下，你学识咗之后，你真系冇乜人同你有得挥喎。 系啊，讲错都冇人知啊嘛。 亦都唔知道会唔会将来咧，真系当呢个语言 成为 啲专才嘅时候咧，咁嘅机会就嚟啦。 系啦系啦， 其实个心态就系咁样啦。即系当你去投资一啲冷门嘅嘢咧，人哋唔做你去做，咁将来就净系得你识嘅时候咧，可能就系一个好嘅时机啦。咁呢一个冷门语言咧，就居于系榜首啦。即系但系我自己其实咧，我又身边又唔识得有人系拣啲咁偏门嘅嘢学嘅。所以我就唔知道到底点解咧。嗱，大概系讲紧本地嘅小朋友噶吓，所以我都唔知道到底点解咁劲咧。咁，睇嚟我都要再 update 下啲资讯先得。嗱，第二位咧。就是我都有听到身边有好多人去叫小朋友学嘅，就是一啲 coding 啦。我都有啲家长嘅朋友咧，讲紧啲五六岁嘅小朋友咧，系教佢哋嗰个叫做写啲 apps 嘅思维啊，即系譬如话啲数字啊，或者系嗰啲嘅符号嘅组成嘅次序啊，同埋嗰啲嘅排列咧，就教佢哋呢个逻辑先。咁佢就话咧，可以训练到佢哋嘅思维啦，同埋都可以咧，即系教识佢哋咧，写一啲基本程式嘅窍门咁样。咁原来话咧，呢、這个系top two 咯，而家系 世界真系唔同咗啊！我就嚟退休都未识，而家小朋友都未入社会就要学，真系唔同晒吓。 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有少少我自己都唔夠 update 啦，因為哇，原來真係呢一啲，我覺得都唔算係好現實或者好貼地嘅嘢、 嗯。 因為嗱，譬如你日常我當真係翻學咁樣啦，其實咧頭一兩位頭先講緊嘅嘢咧，都真係比較少機會係應用得到喺個學業上面嘅。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啊，可能而家大家嘅思維就係要跳出個框框，即、 嗯、 係完全係要揾一啲咧前所未有冇人試過嘅嘢去學下，咁樣咧就即係唔好話好似以前個個都學琴，個個都學小提琴咁樣，就已經唔同咗啦。 哦，即係我將來有機會係識到一啲人咧，係咁啱佢又識希伯來文，兼且識寫呢啲咁樣嘅電腦程式嘅人咧，佢就應該係而家呢個時候大㗎啦。 係啦係啦，就上咗呢啲班啊，尤其是疫情嗰陣時學嘅咁樣。 就係咁。 唔係，但係你有冇諗過，可能而家啲小朋友咧實在太叻啦，即係可能頭先所講嗰啲咩日文啊、西班牙文啊嗰啲，其實已經涉獵過啦，係啊，已經涉獵過啦。 唔會啩？ 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呢啲先係新嘢，即係以前我哋，我哋唔識德文，唔識西班牙文，咁、你咪去學咯。咁、你本身已經識呢樣嘢，咁你咪要再去揾一啲你唔識或者未接觸過嘅嘢學咯。即係有可能㗎， 冇咁嚴重 啊！係啊，即係非洲鼓又打完咯，咁樣咁唔係學希伯來文學咩咧？你問我啦，咁 即係全部都係揾啲好偏門。嗱，去到第三位咧，我卒之覺得佢同我嘅距離近咗少少啦，就係學捉唔同類型嘅棋，咁同埋咧，佢就分析咧，佢話咧，原來咧家長之所以揀頭三位嘅呢三樣嘢，即係頭先講學偏門語言啊、學寫程式啊，同埋學捉棋咧，原來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喎，就係咧佢哋選擇咧通常都會揾一啲海外嘅平台嚟到網上授課，即係譬如頭先講希伯來文咧，佢唔係香港嘅老師，佢係真係可能越洋揾咗一個喺外地外國嘅老師咁樣教。 哦， 捉棋亦都係。咁佢就話咧，變相咧，當你去即係通常你知咧，嗰啲集體嘅課堂咧，都會有一啲互動嘅時候噶嘛。咁、就可以俾啲小朋友咧，同一啲世界各地唔同嘅小朋友接觸下。 係喎，咁啊真係交友廣闊啦，已經。 冇錯啦。咁就可能增進嘅咧，就唔單止淨係學嘅嗰個知識，可能喺溝通啊，又或者係人哋嘅文化上，可能都會有啲裨益噶。 唔係，如果淨係聽阿 Barbie 咁樣講咧，我更加引證咗咧，阿 Kitty 講嗰樣嘢係啱啊。可能嗰啲小朋友咧，真係已經譬如學嗰啲德文啊、法文啊，已經好隨意學曬啊。嗱，因為希伯來文可能佢已經係用法文教啊。用法文教希伯来文，呢外国嘅平台嚟噶嘛？即系个小朋友原身要识咗法文先，佢先至可以跟一个讲法文嘅老师学希伯来文。咁佢咪一定要咁样咯？可能捉棋个老师咧系用德文教嘅，咁佢要识咗德文先至可以。 嗰个希伯来文嘅老师咧。可能喺好耐好耐之前，唔知點解學咗廣東話，就好似而家我哋學希伯來文一樣。咁喺呢個時候，佢就可以同你溝通啦。 你識有冇識過一個識講希伯來文嘅廣東人咧？ 係真係唔知，係啦。咁樣 有嘅，我哋識唔到啫。 係啊，實有嘅。咁Barbie最後你係揀咗咩課堂俾你個女上咧？ 啊！我三個都好揀到啊，因為我覺得實在有啲離地嘅，我揀咗啲極度正路嗰啲咯，即係跳下舞啊，做下運動啊嗰啲咯，等佢喐下咯。 咁但係你 Zoom 好難去活動啊嘛，係咪先？ 冇噶，其實係俾個機會佢可以喐下、見下人，等佢唔好覺得自己係一個孤零零喺間屋咁嘅咁嘅感覺。 好啦， 好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